年二月入侵以嚟，已经有近六万五千名俄罗斯人丧生。俄罗斯上月曾经表示，估计不足6000人阵亡。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话喺顿涅茨克、克尔松同埋尼古拉耶夫地区，俄军成功令乌军推进嘅努力白费。俄罗斯喺顿涅茨克任命嘅政府话，首府顿涅茨克市嘅行政大楼遭受乌军炮火严重破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台风纳沙集结喺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即系北纬19.7度、东经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喺今日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11点30分或以前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到最低大约19度。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29点，跌157点，成交金额2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1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08元，跌1.5毫。腾讯控股243.8，跌5.4。恒生中国企业56.2，跌8毫。美团系144.9，跌4.1。李宁53.25，跌4.8。是跌了4.8，阿里巴巴71.35，跌9.9，京东集团165.8，跌9元，友邦保险67.75，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08元，跌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823，瑞士法郎7.823，澳元4.894，加元5.676，新西兰元4.387，欧元是7.655，每百日元对港元5.2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5点，跌404点。港金报154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2.2美元，卖出165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城嘅牙前朗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咁头先牙前朗道咧就介乎甲丙达道至到牙前围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最新嘅封路措施咧就唔系全线封闭，咁只系封咗咧近住里基纪念医局一段嘅快线啊，咁重复多次啦，咁而家最新嘅爆水管封路措施啦，就系牙前朗道近住里基纪念医局对出快线封闭，就不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啊一带都系车多少少啦。就是九龙城的牙前朗道近住里基纪念医局对出快线封闭。另外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主桥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全部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渡轮消息，就是由于强风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现在就是会以沙罗湾做终点站 不停大澳啊，以沙羅灣做終點站不停大澳。另外，咁渡輪服務咧就會喺上晝嘅十一點鐘起暫停服務，即係話上晝十一點鐘開始咧就富裕小輪咧就冇暫停服務噶，咁大家留意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嘅时候千祈唔好分心做其他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系咪真系焗炉用嚟预热嗰啲温度啊？预热即系未熟啦。是青春啊！ 智商150对170，即是天才遇上天才啦！ 逢星期六下午三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妹，支白醋咧放咗喺边啊？ 厨房咯，做咩事啊？ 冇，我见支漂白水得翻咁少，谂住加啲白醋沟埋一齐用啫嘛。 哇，阿哥，清洁剂唔可以乱咁沟噶， 都系去污消毒，沟埋一齐效率唔系劲啲咩？ 唉，你啲常识咧就俾漂白水漂过咁啊，即系洁净度冇咁滞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听实咩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到时就会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清洁剂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技术都要有适合嘅机会先可以发挥噶。今次採用了杜比技術製作，而今次歌曲當中的細節和編曲上面的複雜度，他們覺得正好適合這種技術的發揮。作曲填詞編曲監製 Super Moment 上榜五個星期，今個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Super Moment 太科學。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 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命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一号街避信号我是梁继章 早晨我是瑞瑞 早晨我是健康活力强 但是你的样子很辛苦我是健康活力即好像谷泉最后一啖力一样、啊、健康活力啊 是眼又肿头发又粒面又油跟着我有个健康活力都好的有这种這感觉 起码你自己觉得是 是啊仲要死鱼眼看他有一样成只咖啡猫 其实 你那天不是行山被蜜蜂针到对眼 你什么事啊你今天 你那天没事啊我都不知道几精神 是不是啊他已经很精神 是啊， 对 嘅，呢个依家生命最大嘅波动 啦。系，对于我嚟讲嘅话，我会觉得嘅就其实个电咧剩翻20% 就系你而家嘅状态，你已经觉得你自己已经充满力量啦。 系啊，行晒你啲 energy 啊。讲嚟听下先啦。 好啦，好正啊。 系啊，天气应该好好啊， 非常好，凉风习习。 嗯。得啦，废话冇讲咁多，系直接去点样行唔行得晒？有冇去食嘢？ 行得晒， 系啊，几多点钟集合？ 你好似 commander， 好 ，fine。 咁係啊嘛，無謂嘥大家時間啦，係咪？即係佢又講好多嘢，又唔知我搭巴士嘅時候，又唔知見到啲咩嘢，咁我唔想知。 隔離把心就擺喺腳埋嚟啊！咁樣 出嚟，無謂啦，嚟啊，快啲啊！ 八點半去到鹿頸。就嗰度有一個士多，我就坐喺度食早餐。 我見你擺張相，我見你擺張相上嚟。 係啊，因為其他人未到，咁 哦，你仲早過其他人。 係啊，因為真係好舒服。 你約咗時間係嘛？ 係啊， 啲人唔嚟嚇佢嚟啊！我唔嚟啊！ 喺度諗緊，其實又或者約過另外一個地方等， 得個傻佬自己坐。 冇通知你，係咪咁啊？ 我话搭巴士又唔俾， 冇我问下你啫嘛，你答完我唔系，咁你咪继续咯， 继续。 但系你嗰啲嘢多过我啲嘢喎， 系咩？好 你唔去嗰啲， 你唔好有一句多余嘅嘢啊！你听， 咁点啊？ 哇！但系嗰招咧，因为咧好多人去，几批人，第一踩单车嘅人。好多踩單車嗰啲， 嗱開始， 唔係我即係我要分享我嘅所見， 係咪？ 喂，但係你預計咧，如果嗰個係叫假期，星期六都係假期啦，對好多人嚟講，星期六嘛，你係咪？係 啊， 係 啊， 一定多人㗎，你唔好諗住，喂，星期六哇，商場咁多人，喂，你預咗㗎啦。 佢未試過嘛。 同埋咧，我話俾你聽，我當架車，因為我坐朋友架車跟入去嘅，一轉去鹿頸嗰度咧，好靚。 咁即係唔係你自己一個啦？ 梗唔係啦，我等 人。你未講完頭先，你話有好多批人又踩單車 有一批人踩单车嘅，哇，个个好精神。第二批咧系电单车，哇，好多电单车一路入去，全部咧都系上年 纪。入去嗰个位嗰度有某一间士多，可以喺嗰度食嘢嘅，有两间士多。 系，哇，好正。第三批咧就系坐私家车嗰啲人去，或者系坐 van 仔嗰人入去，全部着晒好 colourful 嗰啲行山装备嘅。 系， 好啊。 嗰啲讲嚟做咩嘢咧？ 好开心。 关你咩事？ 唔系我话俾大家听啊嘛，等大家感受一下郊外嘅， 即系叫好热闹啦。 礼拜六行山就梗系咁噶啦，你系撞到呢啲人噶啦。 李小姐。 咩事啊？ 冇嘢。 马生，我真系觉得系啦，快啲讲，你都未讲到， 反为而家 又兜翻个弯，出翻去啦。 如果假期去到咧，鬼影咁静咧，咁啊应该讲下，点解咧？ 系啦， 系咪嗰个山有鬼咧？ 见到啲咩人，嗰啲成日都见到。 仲有四只牛， 唔系啊， 四只牛有一只个角甩咗，系咪要讲埋？ 我咪就系话，因为佢未试过礼拜六去行山，所以对于佢嚟讲， 系 礼拜日去行山即系琴日， 好新奇。 对于你嚟讲，每一样 星期日。星期日， 咦？头先你话星期六， 头先话星期六噶，系啊， 我肯定。 咁我讲错咗啦，系星期日。 我都话佢噶啦，佢已经有蜜蜂针到个头，入咗脑， 未走，做紧个嗡嗡声，做紧个脑里面嗡嗡声。 喂，出嚟！ 又唔听你讲乜嘢喎？ 我头先我肯定问，你听唔听到啊？系啊，大家听翻重温。佢只个好客，星期六冇再 星期六，星期六跟住谂下，唔系星期日。 诶，其实唔系，我其实冇行到，我而家瞓晏咗。 冇错， 我其实冇行到嗰日。 头先你做乜嚟发梦 啊？真系有。 你其实有冇行到？ 有，好舒服。 你讲完先啦。 系啊，沿住个海边嚟噶，好舒服。系啊，一边咧就系望到对面， 对面系啦，沙头角嗰边。 系，但系咧嗰个佢哋已经话啦，喂，你小心个电话，有漫游啊，诸如此类。 删咗佢先， 系啦。 哦，咁你唔系删开嘅咩？ 唔系， 嗰啲漫游你不嬲都要删噶。 系啊，同埋沿路行咧真系好靓，好多人，有啲人带住狗仔啊，抱住小朋友啊，见到好多植物。我终于知道， 你话咩又分开有毛啊，有粒嗰啲啊嘛。 系啊， 有冇睇到啲有毛 嗰啲咩啊？ 嗱，中空嘅，嗱，如果嗰条坑啊，或者我哋 中空啊，即系点啊？ 即 系 好似通菜咁啊！ 系唔好，系、哦、你应该要惯佢，佢、哦、已经嚟啦。即系佢讲紧就话系啦，佢冇你 即系望到啲姐姐，哦，中空嘅 系啦。 我望唔到有中空嘅。 因为头先你又喺度讲紧话，侧边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啊嘛。 系啊， 咁我点知你望住咩啫？ 跳跃思考好唔好啊？ 我跳跃思考得 OK 好。跳咗啦！ 你而家讲紧嘅就系话，其实基本上就见到啲植物嘅。如果啲坑或者系径， 系 啦，中空嘅，即系中间嘅，系 好似 通 菜 咁嘅。 冇错啦，你估有咩用啊？嗱，呢啲系中医师话俾我听噶啦。 哦，当吸管咁样饮水， 绝对得，绝对得。绝对得， 好犀利你啊！ 饮红豆冰都得，饮呢个波霸奶茶都得。 我下次咧再跟佢咧，我唔会带你哋去。 我唔会跟你去。 我谂住叫你带去，有一句你分享啫嘛。 除咗翻工，我谂住跟你去，唔会跟你去任何嘅地方。 你要分啲咗朋友拍档先啦，咁啊。 完全都唔知佢做乜嘅啫。 系佢话呢啲咧，其实治医风湿好啊，嗰啲植物。即系凡系中空嘅就系咁啦， 即 系 你意思 系 煲水定系内敷定 外 用啊？ 嗱，当然啦，你一定要好清楚认识植物先知嘅。系如果你唔识嘅咧， 点外敷啊？一碌嘢咁样，佢唔系粉嚟噶嘛？ 即系好似你生草药咁 啊， 即系噏得就噏， 系啦，噏得就噏， 佢咪系咯。 我 咪就係生草藥咯， 我梗係唔 係啊？點啊，生草強，係啊，跟住咧，仲有實心嗰啲又點啊？ 有毛嗰啲又點啊？ 係啊， 有粒嗰啲， 冇毛啲又點 啊？ 係啊， 或者佢本來有毛甩咗啲毛，咁點啊？係 咪已經唔記得咗啦？係 啊， 咁樣甩咗啲毛嘅話，咪應該掃翻啲毛出嚟，跟住揾嚟沖水飲啊？ 揾剃毛機同佢剃咗啲毛先啊！ 你哋如果唔想听就算 了。我哋唔系唔想听，而系你个 pacing 我唔可以快啲。 系啊， 系啊，我哋 生命好短暂啊！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倒数紧，我依个年纪 大佬。个叶边咧，如果有刺嘅咧，就可以消肿。消肿啊！ 叶边有刺嘅， 有啲 例如咧， 齿形系嘛？ 例如有冇边种啊？马英丹。 咦，你咁熟？ 马英丹咪有咯？佢侧边有刺噶嘛？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 我植物学家嚟嘅，实在。 咁马小强咧？ 马小强 可唔可以？ 应该系搵嚟搵嚟，唔系佢 捉佢， 佢应该搵嚟烧烧嚟煲嗰啲嘢。 烧崖 快啲啦！仲有冇啊？ 有啊！我真系觉得你真系 好慢。 嗱喂，如果咧叶里边咧，你搣开咧有少少浆咧， 系我知啦，呢啲 有啲白色嘅， 系啊， 我都嗰啲搵嚟黐嘢。 是超能膠 是不是来吃东西行不行 是不是超能膠 不啱的 不是、 啊、 就可以呢醫那些無名中毒 可不可以 無名中毒 那些叫 中 毒那些叫什麼即係有啲白色漿嗰只叫咩名字 其實好多葉都係 都有 嘅， 有嘅都有 嘅。佢冇話淨係一種嘅，你讀多啲書啦，好唔好？ 咁我點知道你搣邊只先得㗎？係咪先？ 我都頭先可以舉例到嘅就係你話於葉邊係有刺嘅，嗰啲叫馬英丹。咁點解你唔知咧？你去咗嘅喎，馬生。 係啊， 你仲叫我哋讀多啲書添？呢個咩邏輯啊？我哋擺到明係唔識先問你㗎啦，啱唔啱啊 ？Michael， 啲學生舉手問啫，你做咩舉手啊？ 係啊，你讀多啲書先講 啦。讀多啲書啦。做咩嚟上堂？我真系嚟上堂噶 嘛， 系啊， 咁咪问你咯，乜嘢你要倒翻插我哋咁奇怪嘅你？ 蜜蜂未走，即系蜜蜂仲嗡嗡声。 唔系我谂系成豆蜜蜂喺里面。 上边有几只，下边有几只。 系，嚟嚟嚟，继续，仲有冇啊？ 冇啦。 O K， 我有成日。 嗱，同埋马老师，即系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今日咧就俾咗一条大丈夫，因为佢话佢要大丈夫。但系我翻去咧，我洗咗嘅干净嘅，我真系睇过咧，应该未必。 着唔到， 我就觉得 着到。 但系我一言嘅，我应承咗，我就攞咗翻嚟贡献咗俾你。嗱，你着唔到咧就唔关我事啦。 着到， 哇！你已经开始除鞋啦， 几廿蚊啦，系咪真系着先？着完俾我影张相。 你就咁样着喺你条长裤出边，系啦，俾大家睇下。嗱，真系忧唔到。 佢话咧就话 freeze， 唔系佢着住长裤啫，同埋有。 好核突， 好核突！人生最丑过，都莫过于马小强着条咁嘅。 我都话噶啦，你除咗佢啊！ 冇冇冇， 你留住有某个位，冇 肉酸。冇冇冇冇，你冇望嗰个位住。 唔係因為我要急，唔好唔好除， 你影張相俾佢， 唔係 就係我拉翻低少少啊！ 你點啊？你而家點？ 係啊係啊！哇！你哇做乜嘢？人生之中見完呢一個咁嘅畫面之後，你無憾啊！ 你個肚腩會震嘅， 你真係無憾。OK， 咁我哋一陣間會將佢擺上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大家就不妨可以望下嚇。好嘢！咁今日 Michael 找數嘅，不過就上個禮拜佢喺西貢嗰度話要買咗一條咁樣嘅褲，我哋就話係嘅，就拎翻嚟嘅，就同佢一齊分享，係啦，可唔可以除咗佢啊？你而家我唔敢望你啊！而家我連眼尾都唔敢睄你。 所以事實上咧，話 free size 咧係呃人嘅。 我都咁話， 係咪先？ 都要睇咩人。 我一睇，喂，話 free size， 但係邊個著你點？但係我話咗俾你就俾你啦嘛。 得。 好，一陣擺上，等陣欣賞佢個肚笑到震嘅時候嗰個情景，簡直天搖地動。 嗰啲係嘛？好似剝落個雞蛋一樣。 你侮辱嗰只雞蛋，快啲盡同個雞蛋道歉。好啦，繼續我哋節目，一號街道信號，紅色火災危險見到信號，現正生效，聽你話風騷快活人， 歡迎大家。 有冇试过咧？买完嘢之后咧，好后悔咧咁样样。喺网上咧睇到一啲嘅讨论区咧，咁样有一啲人就提出咗个问题啦。啊，其实咧你哋系点样买哑铃噶？咁样样会唔会叫佢送噶？咁有呢啲人咧就讲翻自己啲亲身经历咧。佢话：唉，我有一次啊喺观塘一个铺，因为而家啲哑铃咧唔系成个买嘅，系一饼一饼一饼。譬如呢个系一点五 kg， 呢个两即系咁啦吓。譬如买三个几重，买几多个咁，佢就执啦。个店员同佢执完之后咧，咁啊谂住拎走啦。咁咧佢仲由将军观塘唔知要翻边度，翻新界定唔知边度嘅，佢自己咧就捧住啦。佢话行咗一个铺位，佢先考虑，不如抌紧啲，抌紧最重嗰个，因为佢真系拎唔到啊！你谂下，佢买咗几多咧？佢买咗 50kg。 哇！ 即係100磅 啊， 100磅，我諗唔到，係啊， 係啦， 係啊。 咁另外有一個人話：，我都試過啊，佢又唔知買30定40嘅，咁啊行下咧，嗰個因為嗰啲紙盒不勝負載，就嘣一聲。烂埋添， 穿底 啦。咁佢点算咧？佢就唯有揾嗰支棍啦，因为有支棍穿晒所有饼上去，跟住拎住成个好重嘅， 好肉酸， 坐的士啦，走啦。 跟住话行下行下咧，连个拖鞋都烂埋，跟住佢仲要咪借橡筋咧绑翻嗰个拖鞋。 坐的士啦，仲搞咩？ 系啦，咁于是嗰啲网民一路喺度笑咧，就话：哎呀，傻仔，呢啲嘢。好难自己拎翻屋企噶，你个普通家电咩？但系普通家电我都试过有一次中伏，就系喺一间即系卖电器嗰啲铺头啦，好多年前啊，买咗一个最大嗰啲咧叫油压式暖炉。 嗯，好 买嗰阵咧，佢就咁摆，我就咁摆到你唔知道几重噶嘛。呢部啦咁样，佢同我装好晒 pack 好咗之后，喂，拎唔喐佢啊，你知唔知啊？跟住个店员话：不如我帮你啦，你停车场系嘛？但系就系嗰度行去停车场，我都拎到咧。好用想之后想抌咗佢咁样，好重啊！原来呢啲有冇试过？ 梗系试过啦，就算嗰啲胶柜桶啊，即系四五个嗰啲胶柜桶咧，佢系一盒噶嘛，以为好轻巧啦，都好重。 有时嗰啲嘢未必系代表佢重，而系嘅就系佢好牙钉。如果就算咧你攞唔到嘅话咧，又或者你受唔到做力嘅话咧，就算佢唔系话好重嘅话，你都会觉得攞得好辛苦。咁呢个真嘅，所以其实而家好多时候有啲咩，你不如要人送啦，又唔使咁心急嘅。 俾少少钱人赚，系啦。好，咁今日翻嚟咧，讲完噶啦，可以嗰啲行山啊、蜜蜂啊嗰啲住唔住？唔系，我哋讲下第二样嘢。 翻嚟市区啦，已经。 OK OK。坐下先，坐下先。 咁唔好耐啫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上午11:30或以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台风纳沙在上午10:00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今日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牙膏，在13款儿童牙膏样本中，有3款的酸碱值太低，未能符合内地标准，有机会损害珐琅质。2款声称含氟的儿童牙膏的氟含量太低，或未能加强巩固牙齿。测试中13款儿童牙膏样本酸碱值介乎3.8至8.2。当中3款酸碱值偏低，未能符合酸碱值不应低于5.5或高于10.5的内地标准。消委会提醒，当口腔中的酸碱值降至5.5以下时，牙齿的珐琅质有机会被溶解。刷牙时使用过酸的牙膏，加上牙刷摩擦牙齿，或会令牙齿表面被弱化，甚至造成磨损。建议消费者应该避免选用酸性牙膏。消委会已经将测试结果交给海关跟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1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82宗确诊和534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以山西的40宗最多，其次是广东的23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中最多的是新疆，有175宗，广东38宗，上海32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发表20大报告，在港澳部分提出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报告内容同习近平71重要讲话一致，但层次不同。当时是以国家主席身份表达，今次在党大会上提出，显示党同国家都支持香港落实一国两制。 被問到防疫問題，譚耀宗說不要因為大家期望可以盡快通關，就認為二十大完結後可立即通關。他說總體上變化一定有，但未知何時發生，仍然要視乎數據、疫情發展和當局的準備工作。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納沙會在今日日間最接近本港。在納沙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預料本港普遍風力會在日間逐漸增強。天文台會在上午11:30或以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會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29点，跌259点，成交金额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6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1.8跌7.4，盈富基金16.99跌2.4，恒生中国企业55.9跌1，美团系142.8跌咗6.2，李宁51.05跌7蚊。阿里巴巴71.1跌2.15，南方恒生科技3.06跌咗1毫，京东集团164.7跌10.1，友邦保险67.35跌5毫，港交所248蚊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8.63。瑞士法郎1.001，加元1.383，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975，澳元对美元0.6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3点，跌387点。港金报15470。港金系报1542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75美元，卖出1650.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在新界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琴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由于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里基纪念医局对出快线需要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牙前朗道近住里基纪念医局对出快线需要封闭。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全部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渡轮消息方面，由于强风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现在就是会以沙罗湾为终点站，不停大澳。 以沙羅灣為終點站不停大澳。另外渡輪服務呢都會在11點鐘開始暫停服務，即是說還有幾個字，11點鐘開始就會暫停服務。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龍翔道天馬苑來回、竹篙灣公路迴旋處方向迪士尼和屯門龍門路龍門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百里氏除咗伙同皇上谋逆，中谋害咗二哥，罪无可恕，用皇赐百里氏百灵自行了断。封举就贬为庶民，经历了封举逼宫一事，雍王边个先最可靠？世子之位应该传给边个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放松快活人。 今日咧，其实咧揾咗几样嘢咧，都系关于颜色嘅。咁其中有一样嘢，我觉得咧啊，其实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或者听下你哋嘅选择咧咁样。 好、啊。 有一个咧，佢话咧床单啊，床单呢一样嘢，其实你话唔重要又唔系，即系重要又系，因为咧每一晚嗱，你会对住佢啦，同埋就算你唔系瞓觉嘅时候咧。其实你行过张床，你都会望住呢一张嘅床单啦，咁样，所以佢个颜色咧最好咧拣二系三种颜色咧就会嗱好唔好运，即系都已经唔需要再太重视啦，因为好唔好运呢啲好难讲，但系起码咧个人咧会比较舒服啲嘅。 不如我哋分别讲下我哋自己屋企嘅床单系咩颜色啊？ 好啊， 浅蓝色 啊吓， 浅蓝色。我唔知点解我对浅蓝色咧，我成日有一种咧好似海啊或者系天空，我中意天空蔚蓝色， 即 系 有种好疗愈嘅感觉， 好疗愈嘅感觉，冇错。 咁你咧？ 灰色、浅灰好、深灰好，我中意型 灰色有几型啊？其实唔系，我即系唔系唔系 challenge 你，但我真系觉得 嗱，譬如话我床单系灰色咧，我两个枕头袋就系深灰色，系啦， 哦，即 系 有啲层次嘅， 冇错啦。 我咧就以前咧系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床单嘅，因应住嘅就系嗰段时间你嗰个心情 系啊，夏天冬天都唔同嘅。 因为咧有时就会就算系个质料都会唔同嘅。你提醒我，如果我系冬天嘅话咧，系会有一啲可能系发烂羊。即係有時我會嗰種咁樣嘅毛毛嘅感覺，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佢暖身一啲。因為咧，如果你係用翻嘅普通 cotton 咧，你有冇留意嘅就係你瞓落去嘅時候其實佢係凍噶。但係若果用嗰種咁樣嘅質料嘅話咧，你瞓落去嘅話咧，佢好似暖暖地咁樣嘅， 貼身啲嘅。 我就會用呢個白色。系啦，我中意用白色嘅，因为咧感觉上觉得似咩咧？似酒店。 我啱想。 咁呢个感觉上咧，你就会觉得嘅就哇，好似成日咧都好似去 spa 去酒店啊，放紧假、度紧假呢一种咁嘅 feel 咯。 但系我想问一个好实用嘅问题，系咪好容易就觉得佢污糟？ 正正就系因为白色，所以你可以漂。 系啦，系有人教我嘅，佢就系话你其他嗰啲你都唔可以漂，同埋其实你个感觉上虽然佢唔会甩色，或者系你会觉得佢会冚污糟，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旧咗，佢起毛粒，你都系觉得佢旧嘅。咁就话白色有一样嘢好嘅就系你可以能够再帮佢漂，漂白咗之后嘅话咧，佢好似如新嘅一样。 哇！ 咁所以咧，我就系会沿用咗，我已经好耐嘅就系白色嘅咯。白色嘅就系你永远都唔会咩， 我有冇 谂过 呢 只 颜色？即系有时咧，即系一啲好。正常諗啊，第一樣嘢咪會唔會唔污，即係好容易污糟啊！ 我就會咁啦，白色嘅床單之外嘅話，有時候可能你會加啲，你會覺得啊，佢白色好似醫院咁都得噶，係咪？咁你咪會加啲嘅就係有顏色嘅嗰啲 cushion 啊，okay, 或者係啲公仔啊，咁你擺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會 stand up， 即係佢會 stand out 出嚟嘅。咁我覺得我用一個咁樣嘅即係手法嚇嚟去俾我自己有一種舒服 的 感覺咯。 即係之前都講過咧，如果白色油曬成間屋咧，你會覺得好 bright 嘅嚇。但當然你都可以話咪好似醫院。咁样啦，睇你点睇嘅啫。 哦，呢一种嘢亦都系一种嘅室内设计嚟嘅，咁啊俾你个感觉嘅就，因为其实佢冇分唔同嘅颜色咧，你一望落去，如果全间屋都系白色嘅咧，就会令到佢 spacious 一啲， 系啊， 你个空间感会比较大啲、嗯。有时会咁做，尤其是系将嗰啲楼你要卖咧，通常都会用一个咁样嘅叫做化妆嘅方法， 冇错， 就系将佢全间乜嘢都好嘅话，又白晒佢。咁、我上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干净啦，同埋嘅就系佢会比较大啲，你望上去 完全啱 晒。清水楼就会咁。 系啦，嗱三种色咧，嚟睇下大家自己中唔中意啦。第一种叫橙色，佢呢一种咧唔系讲嘅好高饱和嗰啲橙眼嗰啲，而系一啲咧比较柔和啲嘅橙色。佢使用橙色嘅床单咧，可以增加咩褪嗰啲黑激素嘅分泌咁样咯。 褪黑激素 系啦。第二咧就系黄色啦，除咗橙色之外咧，黄色都系好治愈嘅。 哇，会太橙眼啊，黄色，佢即系个柠檬嗰种黄啊，定 系 芥辣黄啊？ 佢用嗰啲 芥辣黄我 OK 喎， 系咪啊？芥辣黄好啲嘅， 我中意黄。 都有好多種揀自己喜歡嗰種啦。最後第三種咧就係我用開嗰種啦，就係寶寶藍啊，即係嗰啲天藍色啊、海水嗰種藍色咧，咁樣睇落咧療愈啲啦，同埋可以增添一種清爽嘅氣氛。但係當然呢啲咧。每个人感觉唔同，你中意就中意，但如果你唔中意，就系咯，或者会唔中意咯。 我唯独是唔中意嗰张床嘅就一定系红色咯，即系譬如红色，我都感觉上觉得好唔舒服噶。咁、但系就仲有譬如可能有啲人都会中意嘅就系用一啲譬如可能系咩 baby blue 啊，你嗰啲天蓝色就系接近啦，同埋嘅就系可能系粉红色嘅咁样，我都系唔得噶。系啊，粉红色我好怕噶、我真系觉得好太少女啦、我唔会用。 卡通公仔我都唔中意，你中唔中意？ 我呢个 OK 喎，反 正公仔嗰啲， 我觉得 OK 喎。 例如咧， 中意啊，老鼠啊，或者猫啊，诸如此类嗰啲，我唔中意啊。 卡通公仔令到我个人觉得啫，令到自己好似有少少童真嘅感觉，即系你会觉得。即系冇坏咯，我觉得冇坏咯。 小朋友啲床单就系咯，小朋友啲床单都好靓。我最近就去买床单嘅时候，我见到就点解小朋友啲床单唔中佢变大人嘅？因为佢有一个系列几靓嘅，咁就系白色底，但系佢就只系间唔中嘅就系有一花，就系嗰啲叫做森林系列，佢就会有唔同类型嘅叶嘅样啊，或者有啲嘅就系树木嘅样啊，又或者系嗰啲 insect 就系嗰啲昆虫嘅样啊咁样。我就喺度揾嚟揾嚟揾嚟揾去，净系俾小朋友嘅啫。我就觉得其实如果是大人的话其实都好看的。即我会喜欢的就是白色底你会有少少 pattern 的东西我都可以接受咯。 但最主要是白色为主。 是你睡了是吗 瞓咗啦， 起身啦你，我都话你今日有嘢啦。 起身，不过有啲嘢咧，即系嗱谂咧就好好嘅。你我之前都要分享过咧，你有冇装过天花板嘅暗灯啊？唔系嗰啲唔系灯嚟嘅，系一啲 墙 纸星星。咁咧你日头吸咗光啦，夜晚一熄咗灯咧，全部咧个暗绿色咧都系啲星星星星喺度闪啊闪啊。你中唔中意呢啲？ 唔中意。 我试过去过有一间民宿，佢有呢一样嘢，但系我觉得你要睇埋出边个环境俾你个感觉，因为佢系喺海边嘅啊，佢喺边度咧？我记得啦，喺垦丁，喺垦丁嘅一间民宿，咁咧佢就系、全间屋就系咁样啦，得木同埋白色嘅嘢， 哇好靓， 哇我觉得好靓， 示范单位， 好梦幻，同埋咧就佢夜晚黑嘅时候，佢就系话攞晒命，你翻到去你自己嘅房里面嘅话咧，就系、好似阿 Michael 你咁样讲啦，你瞓你张床咧。上面的屋顶那里就是这些星星了。他为什么会觉得是这样呢就是说你在外面可以睡在那里看星星。你入家你自己的房间你都可以看星星。是不是很梦幻啊 我 觉得很痴线那间嘢。 他不会太残眼的。 他不会太残眼。 不会太残因为他其实只要吸了光而且慢慢就会暗回。 没错他挺好睡的。即是他会走的嘛。是不是啲星星。 我嗰只就 會 係會有嘅，佢成個喺上面嗰個天花板嗰度啦，跟住你喺個天花板嗰度啦，其實佢就會住。 咁又唔會喎， 跟住仲暗， 佢 不過係長子嚟啫嘛。 佢又係雖然佢係長子，但係其實佢係會走嘅，即係嗰啲燈會借即係佢唔係佢唔係喐啊，佢唔係喐啊，而係佢嗰啲燈會。隨住佢嘅光暗嘅話，就會由左至右，跟住佢縮細啲，跟住咧又再殘少少，即係佢好清晰咁樣。 所以第一，肯定係一種設計。 咁我覺得咧就好好咯，即係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其實佢每一樣呢啲咁樣嘅細節上面嘅嘢，我可唔可以唔答佢呢啲好廢嘅問題？ 我唔明，我智商低，我唔係好明，你何必講一啲我唔明嘅嘢咧？ 唔係呢個唔係一個設計，呢個係個乜嘢咧？ 係啊，唔係啦，教佢即係 妙妙星星。 咁所以呢一樣嘢，如果大家覺得可以接受嘅，或者你中意嘅，咁都可以喺一啲嘅嗰啲旺角裝修街咧問下，會 有 呢啲牆紙， 有啲牆紙嘅。 但係裝咗之後，你唔好後悔喎，因為晚晚咧佢冇得停，即係冇得熄嘅喎。因為佢吸咗光咧，你一熄燈咧，佢就出現嘅啦。你冇得制，你明唔明啊？有一晚你唔想望，你唔想望，你唔想望， 佢都出現。就算落雨、狂風暴雨， 你不如買幾粒嗰啲黐上去試下先啦。嗰啲發光嗰啲膠啦， 佢冇呢個感覺。 你肯定呢個？ 佢要成個，你明唔明啊？佢畫面就成個天花板都有咁先。你黐三粒，黐三粒， 你買呢個七粒啊？ 試下啦， 黐三 北斗星啊，好。 你使咩啊？你而家已經成頭都係星星。 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网上情、人情和交情。喺一间公司里面，大家做同事就好似搭埋一班车，各自有唔同嘅目的地，同一架车啫，会有人上嚟，会有人离开。 有阵时人情同交情系要分开，唔系要教人冷漠，筑一道高墙嚟自我防卫，而系提醒自己喺公司情感量力而为，工作量力而为，帮到人嘅冇所谓，唔好逼自己去做一啲傻事。啱啱踏入职场嘅我，有咗咁嘅傻想法，同同事感情好似好好。有阵时人哋叫我做乜嘢，我都会去帮。有时放咗工，见人哋仲要加班，就自告奋勇。咦，不如我帮你买晚餐啦，我帮你做啊，嗱，你食住嘢先啦。舍命陪君子，陪到好夜好夜。随住日子一日咁日过，开始遇到啲人情绑架啦。有阵时唔想帮，冇时间帮，都系要帮，因为之前太好人啦，帮开手，而家人哋叫到点推？咁样嘅情况一路持续落去，帮咗人做唔到自己嘅嘢，开始我自己嘅工作越嚟越堕后啦，喺会嗰度仲俾人攞出嚟批评，心里边觉得难受。于是有一次就同啲同事讲。不如有時啲嘢你自己做返啦，我真係做唔切啦，我帮咗你哋，我做唔到自己嘅嘢。啲同事仲话吓，你唔拒绝我哋以为你 OK 喎，我点知啫。似乎个问题仲出现我自己嘅身上。患难见真情嘅情係交情，唔係人情。人情係虚嘅，讲穿咗，不过公司里面大家互相利用，喺危难嘅时候帮一帮手啫。称不上交情，人来人往，同事早晚要散，感情用事其实冇乜好处。帮得到就帮，帮唔到不如试下练习点样去推，点样去拒绝。因为你帮咗手，自己嘅嘢未做好，系唔会有人同情。 说穿了我不美 ，I'm alone。 帮咗人，人哋唔会多谢，但系帮开唔帮，人哋就会话你乜你咁唔好人噶。 若谈样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美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双手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病卖亲王，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别，显得不配我。难道我看不到艳风正是结果，没结果，没结果。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病卖亲王，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理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弱者所写的悲歌，事实上为什么不拍到拖，说穿了我不美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so alone. 漆黑，所有露水，只配作自己。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风骚快活人快乐十一点钟今日天气咧都系咧比较大风啊！今日你有冇觉得啊吓？有啊，粉声吓。 琴日都好犀利咯，系啊！琴日我出去做嘢之前嘅话咧，我就哇晒咗衫，点不知我翻嚟嗰时候咧， 干晒 啲衫，唔系啲衫唔知飞， 俾咗阿三爷 啊！唔知去一边 啊？去咗邻居嗰度。 我仲有一件衫揾唔到， 真系啊！ 真系，我有一件 T 恤唔知飞咗去边。 你冇夹住咩？ 我有夹住啊！我 夹都飞走埋。 我系因为点样讲咧？我系夹住嗰个衣架，我系将佢晒。喺个衣架度，跟住挂晒喺度，我再用啲夹夹住。 咁真系好大风， 所以你谂下几大风，成拎成拎咯，成地都系啊！真惊鬼死啊！我谂应该要再洗过 嗬。梗系要啦，你唔系谂住就咁着啊嘛？ 我又唔洗噶， 即系讲咗噶啦。今日 喂，话时话 ，Michael， 你洗边我条裤有冇吹跌落地下先？ 我搵个口同你吹。 系啊，吹干佢系咪？系啊，吹咗四日噶啦。 嗱，你老老实实讲啊，我依家好似有啲痕。 你不嬲都痕噶啦， 你 五行欠咩噶嘛？ 史提芬痕噶嘛？ 系啊，咪就系、是、咯，关人哋咩事啫？你睇下你几好，你对佢个你买条裤，仲要就系仲个口吹干佢俾佢嘅话，佢都话 心叵测真系。 系啊，你头先嗰个好啱啊，讲啲嘢 能力。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参与今次演习，报道指驻韩美军亦将参与部分项目，争取提高和韩军的互动性。考虑到平壤方面有较大可能性借军演再次发起挑衅，韩军已经加强对朝戒备态势和监控力度。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 19.7 度，东经 16.7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51点，跌234点，成交金额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7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蚊，跌2毫3。腾讯控股241.4，跌7.8。恒生中国企业55.98，跌1.02；美团143.3，跌5.9；李宁系52.1，跌5.85；阿里巴巴71.15，跌2.1；南方恒生科技3.62，系跌咗9.8；京东集团165，跌9.8；港交所247，升4毫。药明生物49.7，跌1.45。 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5，英磅8.817，瑞士法郎7.824，澳元4.894，加元5.678，新西蘭元4.384，歐元係7.652。每百日元對港元5.28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68。日經平均指數報26,703，跌387。港金報15,420，跌1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9.46，賣出1,650.08。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琴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另外提一提大家，九龙城的牙前朗道由于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里基纪念医局对出快线就需要封闭，一带就车多少少。另外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都是受强风影响，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就已经暂停了。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龙翔道天马苑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啦。 上至天文，下至女神，150遇上170，慢慢同你倾。 150遇上170啊，买嘢嚟讲，我梗系拣贵嗰个啦。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有位小摊世界咧，广东省林业局将森林旅游培育成咧广东省林业嘅支柱产业同埋重点嘅旅游品牌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做广播人就是我的梦想， 不过我又冇钱又冇经验。 嘿，唔使灰心，有冇听过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啊？ 人人都可以广播咁正？ 冇错啊， CIBS 会全力协助社区人士，包括少数族裔朋友去参与广播。 哇，也不得差落大气。 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 cibs.rthk.hk 或者打去23312334。下一位广播之声可能是你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马老师。 早晨。 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话喺中国古代啊，传递信息系点样样传递嘅咧？ 飞鸽传书。 果然咧，唔系咁讲废话，即刻入主题。 点解啊？因为我 因为细路长今日你一个人冇咁多废话啊嘛。 咁系啊嘛。 佢平时上堂会讲啲毛毛啊，而家一嚟就今日主题咧就系、 是。咁系咪可以早啲落堂？ 两位继续啊。 你都学晒所有 两仔，你继续讲。我饮杯水先。 我知道飞鸽传书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烧嗰啲嘢咧，跟住咧等嗰啲烟咧，哇咁样攻上去个天嗰度，跟住话俾人知。 嗰啲叫烽火。 我唔知叫咩啊。 仲有， 继续 打鼓。咚咚咚咚咚，鼓咧都系一种传递嘅频， 系啊， 鼓嘅频率啊，快慢啊，几多下嗰啲， 可以 嗰个咩摩斯密码都系类似咁嘅观 念。 但系中国古代佢讲紧， 我知道， 一样有中流同埋古流嘅。 中流同埋古流，佢分开左边同埋右边噶嘛，中古流啊嘛， 冇错啦， 啱唔啱啊？ 啱。 仲有驿站。 嗯，啱啦。 有啲人可以写啲信之后，跟住都跑马，骑上你个背脊，跟住跑去将，系咪啊，老师？ 骑上边个背脊？ 乌龟嚟喎，乌龟。 你系乌龟速递啊嘛？你后生嗰时候都应该跑得下嘅，而家唔得。 年青嘅乌龟，年青 系啊，年青嘅乌龟应该都快啲嘅。 射箭算唔算啊？搵支箭绑住一啲纸，伏一声咁射过， 冇啊， 冇啦，谂唔到啦。哦，知， 叫 纸船， 纸船。 但系船， 我写低啊， 系唔 work 嘅， 唔代表啱。 系 因为你摆落 写低啊， 你控制唔到嗰个船飘嘅方向 啊嘛。我知，将自己想讲嘅嘢咧写咗张纸度，跟住摆落个玻璃樽嗰度，中 掉落海， 掉落海。 咁咪即系纸船咯，你控制唔到个方向噶嘛。 纸船会冧噶嘛。 呢个方法曾经有人试过啦，就系朱元璋就塞个纸条落个月饼 度啊嘛， 呢个相类似系啦。好，仲有冇？仲有冇？ 我塞落个种度都得噶，其实。即系啲食物度咯，任何食物嗰度， 塞落马老师个袋度就得， 都得，系啊，塞落佢个袋度就好难 见咗， 系啊，因为袋穿窿， 见咗或者湿咗溶晒，呢写咩啊？写咩啊？哎呀， 太嘢气啦！睇下仲有冇咩？仲有冇噶？仲有冇？ 有， 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啊？ 系。有一種咧係後來發展到係遊樂娛樂嘅，又或者係啲運動嘅。 運動。 遊樂娛樂運動 係咪嗰啲接力啊？即係跑，我交俾你，你再交俾下一個嗰啲咁。 馬拉松咯，馬拉松其實都係噶嘛。 係馬拉松嘅故事，大家記唔記得啊？ 唔知啊，佢就好似话系 马拉龟，我记得 马拉糕我食过， 马拉松 马拉盏都要我哋找送。你马士卡仲特别多嘢嗬，又有马兰奴。 马兰奴唔系我个 family 嘅， 又有马推车， 冇， 唔系马拉车， 冇， 唔系马推车，赶咗推车噶， 赶走晒 拉车噶， 赶走咗， 又有马拉车， 系马拉松系真系一个咁嘅故事嚟， 咪咯，马拉松系咪你家族啲人嚟 嘅？系，佢移咗问 阿松， 移咗问系希腊嘅。 咁系点啊？ 系佢 系啊，佢 打仗， 咦系喎，你 记住系嘛？ 你记到个故事， 我记得嘅就系因为佢要打仗咧，佢通知人哋话咧就系话，我哋同嗰个国家打仗啦，咁跟住佢就 跑 咗一个人， 跑， 赤脚咁跑 到死啊！ 川州过省咁样去话俾人知嘅就打仗啊嘛， 讲完之后就死咗啊！ 系啊， 你混淆咗个故事啦，真系好彩我又读过书。 我唔识系应该，你搞翻清楚大家个身份。 系啦，佢揾救兵咧，呢个人咧，佢长跑好手嚟。 叫咩名啊？叫马拉啊？ 唔系， 你 老师唔知佢叫咩名？ 我梗系知啦， 叫咩？ 点读啊？佢系希腊人嚟噶， 系希腊人嚟嘅。咩 名？ 一个信差。 咩名先啊？ 你 可以先话俾你听。嗱，佢系两个故事嚟嘅。佢揾救兵咧。去周圍去揾救兵啊！因為嗰場戰爭咧就喺馬拉松平原嗰度發生嘅，佢又跑260多公里去揾救兵。 有冇叫佢行住六个钟头跑晒啊？而家啲马拉松有限时间， 跑跑都唔记得自己做咩跑，做咩跑 啦？跑跑做乜嘢咧？ 系咁后来 跑翻转头， 哎漏咗， 漏咗一页，而且大个封信， 漏咗一页。 系后来咧打胜仗之后咧，佢又跑翻去希腊，话俾人听打胜仗啦，就跑 得佢一个 42 咁惨嘅 公里， 我所以全马就系42公里， 同埋195米。 哇！ 系，但系有一个故事我曾经讲过啦，响你又知唔知嘅时候，我问过你哋点解，我而家唔讲啦，题外话。咁啊，跑到翻去咧就先死咗嘅。 系啊，我记得佢系死咗。 你话我捞乱咗乜嘢啊？ 260几嗰个咧， 我哋捞乱咗， 捞乱咗啊嘛。 去揾救兵，佢就冇死。 哦， 去报平安咧，佢就死咗。 系啦，跑两次 都系佢系咪？ 都系 咁啊，即系有死咯。不过迟定早啫嘛。 系啊，同埋都系佢啊， 都系佢噶嘛。 系啊，佢冇死两次噶嘛。 系啊， 喂，佢好唔抵啊！跑240几公里，再加40几，哇，跑咗300几啊！ 系啊，好劲啊！ 打胜仗。 点解唔揾另外一个人跑？ 点解唔揾车坐咧？ 嗱，问得好，有人问。啊，点解唔揾马啊？因为咧，希腊咧好多山啊，即系高山， 啲 地势险要。系啊，如果你试过咧，啲马跑咧，棘到啲树啊，咪嘣嘣嘣咁碌咗落山。 系啦，即系你会咁样系咪？你会成日自己前脚棘后 脚，老马失蹄，老马失蹄， 一个垫底， 系老马。 OK， 呢个故事讲完啦。咁其实仲有啲其他。其他通信方式咧，头先我提过嘅就系风筝啦。 风筝 都系一个 点点样传递信息。 佢嘅意思咧，其实系一个息怒嚟嘅，即系话俾你听，如果有事啦，咁佢 就放风筝啦。你见唔到风筝即系冇事， 见到风筝即系要过嚟啦，帮手啦。 咁头先你讲嗰个风火咧，就系以前响好耐好耐以前咧， 烽火戏诸侯啊嘛。 冇错啦，嗰啲系唔啱嘅。咁但系咧嗱，夜晚。 大 卫博 红 眼 一笑、哦，唔系 呢个唔系喺课题里边， 但系老师佢啱嘅噃。呢个讲到烽火戏诸侯，下边下一句就系嘛， 系啊，到咗真系嘅时候，咁就已经人哋都以为你系假噶嘛。 嗱，好啦，夜晚就放火就睇到啊，日头咧 唔烟， 系放风筝，放烟， 烟系啦，但系烟。你有時咧，如果哇，好似今日咁一號風球， 好大風， 吹散咗， 亂曬咯。中國人真係聰明，你知唔知佢哋用乜嘢去燒，就令到啲煙咧係 黑煙， 直不甩咁上色。 用 咩嚟燒啊？ 即係燒乜嘢啊？ 係燒乜嘢就令到啲煙唔知點解咧就全部 係咪竹啊？一支 唔係， 係咩嚟？ 啲冇用嘅嘢嚟， 係冇用嘅嘢。你。 我系冇用，咁但系如果你烧咗我，报咗个平安俾人，我都系烧一次啫。 咁咪变咗有用啦？哎呀，咁唔啱啦。 咁咪即系烧一次啫。答案唔啱， 都系冇用嘅嘢，冇用嘅嘢嚟噶。 系啦， 而家我哋日常会唔会用噶？ 唔会， 树叶 唔会， 日常唔会用嘅，咁佢点知啊？ 嗱，我俾个提示你， 植物嚟嘅， 唔系植物。 哦， 有冇听过狼烟啊？ 狼烟冇啊， 听过听过，但我唔记得系咩嚟嘅。 边个狼啊？ 一只 狼 嘅 狼， 系啊，我听过。 狼烟就会直噶啦。 哦， 咁但系 烧乜 嘢 咧？咁 咪 即系烧乜嘢？ 狼嘅咩咧？烧狼嘅乜嘢？ 毛。 错。 牙。 你刮嗰啲毛，你俾佢咬死都未。嗱，狼冇肉， 遮啲毛嚟，遮啲 毛嚟。系啦， 真系噶。 就是用嗰啲布布， 狼嘅布布， 系啦。 佢边度揾到狼嘅布布啊？ 咪系咯，点知佢系咪啊？ 系啊，成个心谂得， 喂，有冇狼啊？布布都得啦。 你揾到狼咧，佢都唔系即刻屙俾你啦，系咪先？喂，唔该，屙几嚿嚟？ 快啲， 屙，快啲屙。 因为我要传递信息。 系，你又讲得啱喎，搞到相长。 你揾到狼，佢都未必会屙俾你。 系啊，仲有去到个森林，都唔知嗰啲系狼啊，定系老虎噶。 系狗啊嘛。 系，嗱，但系历史就系咁样记载噶啦。 人嗰啲得唔得噶？ 吓， 揾唔到狼咪自己整几嚿出嚟 先 啊？ 狼先至可以， 所有布布都得啦。 咁其他布布咧？ 唔知。 你翻去烧下，下个礼拜话俾我听。 好， 你咁先有求真嘅精神噶嘛？老师应该咁噶嘛？ 你整啲布布枝嚟烧下， 系啊， 李老祥， 咩啊？ 你用狼烟嚟做句，你挨啊？你头先又唔挨，你头先讲得好开心噶， 系啊， 你全日都好开心噶， 你唔好将你嘅结束咁痛苦。 哎，老师又唔掂啦，老师又唔掂啦。 好啦，我喺十一点半之前作俾你啊。 O K， 继续啊。哦，翻去波啊。 系啊，好啊，翻嚟继续讲。阿老师好似唔掂嘅反应， 掂掂。 今日都系，我都觉得佢有少少， 唞少少先。 等我打啲点滴先。阿斌， 或者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厘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或者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身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奋斗。太好，未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便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 今天继续只想和你吃汉堡啊，唱的朋友黄明德的。好了，11:25。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你做到啦，做到啦， 好啊，狼烟，嗱，你唔好乱咁无谓啊！ 我冇乱咁无谓噶，但系唔系一句咯，我系一个首诗。 OK， 得，欢迎欢迎，你真系做得好嘅，我吸个印仔俾你。 老师打咗点滴，而家精神咗。 我都觉得佢系打咗啲葡萄糖，成个人好似好啲 啦。唔好讲废话。 听住，狼便秘。无狼烟，人便秘，食烟。 唉，老师得唔得？ 本质上系可以嘅，但系食烟嗰啲唔 系唔应该，冇错，影响健康 嘅。唔好啦，系啊，但我 作 诗 啫，系啊，唔系叫你写。 但系我其实叫你作句，你就走去作诗。 我知我同佢讲咗噶，你话你本质上系可以接受。 你唔叫我作嘅， 到你啊。 肖郎烟 Mr. Bean， 我哋中英配合系咪好好啊？ 好好啊，好啊，你坐隔离台咯，咁靓。 你哋仲唔好嗌交，唔好嗌交。 系啊，相嗌唔好吓。 系教皇相长啫。 好啊， 系 得唔得啊？中唔中意啊？ 中意，好中意。 系啊，系咁嘅，啲人便秘就坐喺度。但系千祈唔好啊！ 千祈唔好，健康唔好。好嗱，我继续先。你哋记唔记得咧？曾经咧。有十二道金牌啊！ 记得 呢个故事啊， 岳飞， 岳飞啊， 秦桧 系啊，就话呢、這个 召佢翻去 宋高宗咧，十二道金牌，即系揾人哇喺八百里路咁样赶赶赶赶，咁啊传递信息嗰人叫咩人咧？ 嗯， 叫急递铺 咩嚟？ 急递铺 系啊， 英文嚟噶， 铺 铺 英文嚟噶 ，post 唔系 post， 又或者叫做急脚递。 急脚递 系佢哋咧，呢啲咧要哇系咁样， 系个职位嚟噶嘛？ 职位嚟， 唔系人 系 人， 系快马加鞭咁样样。嗱，佢日头咧，佢哋要攞个啷啷嚟，啷啷啷，要啲人借名。夜晚咧就举起支火，等啲人知道。嗱，佢哋呢个 pose 咧好犀利嘅，就算我哋撞死人咧都唔使填命。 哇， 系啊，就系咁啦，因为佢哋要快马加鞭。 咁唔係嘅，有幾多人啦、啊？其實 你明知人哋啷啷啷，你仲係你唔褪歪啲？ 係啊，即係好似等於嗰啲，我唔係話佢撞死人咩啊，而係你有時你見到嗰啲 急救車 係啦 ，ambulance 咧、啊，你都要讓噶啦 ，ambulance 救傷車， 救傷車。 好多都系嘅，執行 order 嘅時候，消防車、救傷車、警車， 我覺得啲人都唔醒目嘅。有時你見到佢哋 beep beep 咁樣，應該要爬一邊啊嘛。 好多人都會嘅，其實都會嘅。 係啊，但係有啲人真係唔係好知。 有一個要糾正翻先，頭先我講希 臘，你頭先讀咗 希臘嘅。嗱，呢個就係而家傳輸工具嘅好處啦。第一時間就話俾我哋聽，就唔使揾人跑落嚟話俾我哋聽， 係 咪好好咧？ 老師啊，校監提你。 咁系tomato 定 tomato 啊？ 都得，英文同埋 tato 啊。 嗱，我迟啲搵一个英文老师嚟教你，好唔好？ 系啊，你好似上错堂喎，你古文啊喺度。 我以为佢系咩色噶嘛，咁啊问下咯，顺便问下啫。 唔系百科全书啊。 哦，继 续啊，你呢一个。 佢好轻， 咁样揿下个头。而家 我就系睇住佢点样收货。 好似你已经挑过我，你揿下揿下个头。 你哋两个唔好咁啦，唔好闹交。我同佢唔好闹交，你而家又同佢闹交，咁即系点咧？即系你叫我唔好同佢闹交，等你同佢闹。 系啊系啊系啊！ 好，你仲有冇？ 梗系有啦。 系。 大家仲谂到啲咩传递嘅嘢啊？有冇啊？ 传递嘅方法而家， 而家咪 WhatsApp 系啊唔系对唔住， 头先讲飞鸽啊嘛。 大家有冇记得？孔明灯啊， 有 嗱，依个好危险噶，大家喺市区就唔好啦。孔明灯咧，据讲咧 喺郊区都唔好。 系啊，边个发明噶？ 孔明咯， 系咪啊？ 因为叫孔明灯，用佢命名啊嘛， 就系诸葛亮啦。 系咯， 嗯，诸葛孔明， 嗯，咁咪系咯。 系啊，你唔好以为 都啱啊， 系啊，我冇话你错。灯嚟同我做乜嘢啊？ 冇，我净系问你，你 以为嗰个人姓孔噶？ 得，你稍安无错， 冷静啲， 燥咗少少。 你做乜咁嬲咧？ 食药食药食药食药食药，打点滴打点滴， 系咪打错咗嘢啊？头先 唔系大支咧，就系嗰支点滴，成支打咗。 掉错咗啲咩嘢落去啊？ 份量多得滞， 系啊，火药啊，食咗，唔好火佢一次。 嗱，飞。 又要打啦，又要打 落堂啦，落堂啦， 打啦，又要打啦！ 你简直就系一塌糊涂， 系 系有关我。 我哋呢班嘅人揸班， 我哋系啊，冇错啊， 人揸班啊嘛，你入错咗啊， 揸啲汁俾你饮，人揸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上午十一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教育局话，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有关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 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消委会今年头八个月收到18宗涉及先买后付的投诉，较去年全年多一倍。消委会说先买后付平台和商家权责不清，有争议时容易互相推搪责任，令消费者缺乏保障。消委会又发现不少在本港营运的先买后付平台的公司总部都设在海外，部分平台只提供电邮地址作查询或投诉。有消费者在被冻结账户后或者想取消交易时无法即时联络相关平台，或只获聊天机械人回复，未能得到即时协助，亦都难以取回退款。消委会又说，虽然目前银行包括虚拟银行提供的先买后付产品必须遵从金管局订立适用于个人信贷产品的规定，但非银行营办的先买后付平台就不受约束。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华完全赞成和拥护总书记习近平的20大报告，形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科学行动指南。身兼20大主席团常委的李希昨日在广东省代表团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从过去5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深刻认识到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则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团结一心破浪前行。李希指出，要找住用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前海南沙等重大平台的历史机遇，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号戒备信号现三号强风信号是现正生效。在上午的11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6.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特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是19度。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93点，跌194点，成交金额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1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2.4，跌咗6.8。盈富基金17.04，跌1.9；恒生中国企业56.15，跌8.4；美团144.3，跌4.7；李宁系52.65，跌咗5.4；阿里巴巴71.55，跌个7；南方恒生科技3.7，系3.78，跌咗8.2。港交所247.2升6毫，京东集团166.5跌8.3，药明生物49.45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62，

好啦，而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讲下啲电影啊、 yes. 电视啊咁样样。我记得咧，好似喺呢个时间咧，未讲过港产片嘅。咁啊，嗰日咧就喺呢个电影平台睇咗呢一套戏。其实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咁多年啦，即系呢套戏已经吓。嗱，好多时咧，我哋港产片耐唔耐就会有啲咧年青偶像加加埋埋有一套戏，好有年青嘅气息嘅，好有后生仔中意嗰种嘅味道嘅。呢一套戏咧。一睇翻，哇！原来都2005年咯， 哇！十几年， 十几年啦吓。个戏咧就系、是、首先咁讲，大家如果喺街上面咧，有冇留意咧？以前咧，当呢一个好多叫飞仔车咧、 嗯， 会贴咗张咩贴纸咧？就藤原豆腐店啦、 哦。 其实咧，藤原豆腐店咧，大家最初唔知道系叫解豆腐店，因为藤原跟住跟日本字嘅。咁、 嗯、 有啲人就话啦，喂，其实你。吓、啊，即系嗰啲赛车嗰啲成日贴，你知唔知咩嚟噶？咁、 嗯、 其实系咩嚟咧？就系、是、一本漫画《头文字 D》里边所形容嘅呢间豆腐店。 即系等于天若有情啫嘛。嗰阵时候，嗬，个个都会喺佢自己嗰架电单车嗰度贴住天若有情、嗯、大家都以为自己系华电。 冇错啦， 即系嗬，即系嗬，睇电影咧系会影响你 噶。那个感染力几犀利啊！ 冇错啦，而《头文字 D》呢一套戏咧，2005年嘅一套香港电影啦，刘伟强、麦兆辉担任执导啦，周杰伦同埋日本嘅铃木杏一个女仔，一个女主角啦，同埋陈冠希咧，睇翻话喺即系而家同嗰阵时个 look 已经有啲唔同啦。咁啊，黄秋生、余文乐、杜汶泽、陈小春、钟镇涛主演嘅。 哇，咁犀利噶！原来啲阵容 系啊， 我冇睇过。 不过不过嗰、那个主要嗰个戏份咧，当然落喺呢个周杰伦身上啦，同埋嗰个佢个女朋友咧，铃木杏啦，仲、有就系佢个死党咧，阿杜汶泽三个身上。钟镇涛咧就系做阿杜汶泽个阿爸。 就因为咁样嘅话，系就漂移啊嘛， 嗯，冇错啦， 就因为头文字 D， 大家有时候玩有一种。 而阿黄秋生咧就做周杰伦嘅阿爸，就系、是、个豆腐店嗰个主人啦、就讲黄秋生呢个角色咧，自身即系由本来都系个赛车手嚟嘅，咁、后来结咗婚之后咧就比较疏于练习啦。但系咧，佢太太后来离开咗佢，咁佢就成日终日饮酒饮酒，咁所以周杰伦咧翻到屋企就要帮佢执酒樽啊，同埋喐啲啊打下周杰伦噶啦，咁所以佢身上都好多嗰啲俾佢打嗰啲痕迹咁样。咁由于佢跟住呢一个阿黄秋生嘅呢个前赛车手咧，所以佢自己咧日日送豆腐咧，佢就揸住佢嗰架咧旧嘅跑车，咁慢慢就练就咗呢一个一身好本领，系啦，就因为佢同埋喺个日本一个山嗰度咧，喺呢个叫发夹湾啊， 系。 系飘住咁过，飘住咁过嘅，咁、所以咧 危险嘅发夹弯， 发夹弯系啦，佢揸得好快。 其实你睇唔到前面系会点， 睇唔到嘅。而佢阿爸咧，为咗练即系训练佢咧，就摆咗杯豆浆喺嗰个叫杯座嗰度，唔、准揈出嚟噶。无论你揸到几快都好，咁佢慢慢咧就练咗个赛车技巧啦。成套戏咧，其实嗰个剧本咧，我有两样嘢觉得有少少失望嘅。第一，如果你真系用车赛车嚟讲咧，嗰啲赛车镜头咧。好似嚟嚟去去咧，都系 top shot 影住啲车喺嗰个车路，即系长长都差唔多啦，即系拍唔到太惊险嘅画面出嚟啦、第二咧，我有少少失望，我听唔到周杰伦讲乜嘢，因为佢全部都系讲啲 咸淡 嘅广东话咧、变咗我真系听到好辛苦，我听唔到佢讲咩，同埋佢系。好好細聲都， 但係有字幕噶嘛，即係好似嗰陣時我哋聽阿倪匡先生 講，係啊，喂有靠字幕， 你聽得明咩？ 係啊， 我真係聽唔到， 我有都係，我有半套嘢我都聽唔到周杰倫講咩 嘢㗎， 係 啊，我哋要睇字幕先， 係都明嗰啲我，都明明講完對白，但係佢講咩嘢啊？ 喂，其實呢種幾好喎，講完等於唔知有冇 係啦。咁我略嫌個劇本有啲淡喎，雖然嗰陣時好收得嘅呢套戲嚇，咁但係有少少淡喎，因為冇乜惊险啊！你觉得佢实赢嘅，不过点样赢，同埋边个弯佢赢啫嘛。有半套戏就系讲佢练车咯、如果大家对车呢一样嘢有兴趣嘅，就可能会觉得好睇啲嘅。第二样嘢我有少失望就系喺改车嗰度，因为佢每一架车咧，嗰啲叫赛车啦吓，系、改过嘅，唔系普通你喺街上面见到嘅任何嘅车。譬如个避震又变硬避震啦、即系有学问噶嘛。个、电脑要点样 turn 啊？嗰啲叫 你咁中意玩车，其实你应该中意噶。 系啊， 我咪失望就系佢个描述得太少咯。 哦， 即系关于改车啊，关于改车 嚟讲， 关系啊，对于发烧友嚟讲，不过亦都因为佢一个商业电影啦，佢、不停喺度讲咁样改车嗱，呢度咧要几多寸嗱，呢度咧个吸入口位嗱，呢个冬菇点，咁人哋就会，你明唔明？我哋家庭观众系冇兴趣。 睇呢啲汽車嘅改裝嘅技術咯， 嗯， 因為睇呢啲係冇意思嘅，咁、所以我都明白嘅。咁、套戲最後咧就有少少哦完嘅啦咁咯。咁、整體嚟講，如果大家對呢啲偶像係哇睇翻2005年佢哋點樣先咁樣，咁亦都對頭文字 D 呢個咁響嘅牌頭咧係、有啲興趣，都可以看嘅。 會唔會其實一入去嘅你已經諗住嘅就係啲日本嘅勵志電影啊？ 佢 都系呢啲嚟噶啦， 算唔算励志咧？佢又唔系好算励志喎。 励志，但佢即咁爸爸到最后尾嘅时候有冇改过自身啊？咪因为咁样， 佢最后就决定做一个全职嘅赛车手咯。 哦， 喺最后 系咯， 佢本来送豆腐嘅啫嘛。咁、但系由于佢赢咗好多场，咁到最后佢觉得。嗯，我都系，同埋佢女朋友同佢讲嘛，你中意乜嘢，你就应该喺嗰度发展。咁于是佢就好啦，就加入咗个全职赛车手，咁就完噶啦。 诶、咁、个日本女 女神铃木杏， 我想讲女系啊。咁其实有冇噶？佢咪讲咩话？ 诶，讲广东话配音噶， 啊系咯， 配咗音噶。 咁点解要咁咧？配埋周杰伦咧？ 系咯， 嗰个周杰伦配咗咪好。好早年港產片咯，你明白我講咩啊？係咪？ 係啊，係係係。跟住個口係甩嘅咁嗰啲， 係 啦，冇 啦。 但係林木夏冇辦法唔配，因為佢真係唔識講嘛。如果周杰倫都配咗，你會覺得係配音員把聲咧，你會好奇怪㗎。 嗯，明白。 我覺得咁。 好， 知道。 好。好啦，咁你介紹完之後嘅話咧，我要介紹嘅呢一套電影咧，就係來自西班牙嘅黑色喜劇。我對西班牙嘅黑色喜劇特別有興趣嘅。不過其實應該係話任何國家嘅黑色喜劇，我都係好喜歡嘅，因為佢裡面其實所謂叫做喜劇嘅話，就係講緊我哋人類當中或者我哋嘅人生當中嘅一啲悲劇。好啦，咁呢套電影嘅叫做咧就是、絕頂好腦細，腦細我哋個腦啊，細咧就好細個腦袋個腦，而細咧就係大細個細。咁其實都係波士嘅意思。好啦，咁其實呢一套嘅黑色喜劇咧有兩個原因，第一佢係因為來自西班牙嘅呢個黑色嘅喜劇啦，仲有佢係起用咗嘅就係西班牙嘅國寶級演員咧，佢叫做查維爾巴頓。我成日都唔識讀佢個名嘅，因為佢係一個西班牙嘅名字，但我好鍾意佢嘅，就做裡面嘅老細嘅，就為呢個偽善嘅諷刺呢就係全個故事嘅主軸啦。咁而個故仔呢就發生喺一間呢就係做綁嘅工廠，做綁 即系磅重嗰啲系嘛？ 系啦，一个磅啊，即系其实可能系 磅重嗰啲， 猪肉啊， 系啦。咁嗰啲其实佢个老细咧就自认自己咧系佢最重视公平嘅、因为其实你磅嘅话，你一定要唔好 拉筋啦， 你要公道啦，你要公平啦。但系电影一开始咧就已经有一班嘅实习生，佢哋咧就要离开公司啦。咁而其中有一个女实习生咧泪流披面。当阿老细埋去同佢要握手拜拜嘅时候咧，个女实习生用个口型同个老细讲 ：I love you。一嚟你已经知道嘅就系个观众立即就可以意识到嘅就系、呢、這个老细有啲嘢啦，有啲警棍啦。但系佢成日同佢标榜我自己系一个好公道嘅人，我系一个好人，我系一个即系对员工系非常之好嘅人。好啦，咁其实有个故事就系发生喺为咗要得到一个叫做企业嘅卓越奖，佢哋仲有大约唔知系一个月啦，定系我唔记得咗个时间啦。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嘅话咧，即将就系要嚟睇呢一个嘅就系企业卓越奖，佢哋能够得到嘅咧，就会有一班嘅检察人员要嚟之前嚟访问之前嘅话咧，佢哋要解决喺呢间工厂里面咧就发生咗一啲唔公平啊、唔公道啊，又或者嘅就系会令到呢一个 boss 身败名裂嘅一啲问题。 以为好睇、 包括乜嘢呢？第一，佢要面对嘅就系有一个佢被裁员嘅一个员工。佢覺得好唔公平，所以呢個員工咧就喺佢個公司門口嗰度扎營投訴，同埋不斷咁樣發生糾纏，即係每一日佢一翻工嘅時候咧，佢就會話俾你聽：點解你要炒我？點解你要咁樣？點點點點點？好啦，佢束手無策嘅呢件事。好啦，另外一個就係同佢一齊工作嘅拍檔，同佢好 friend 嘅，出生入死嘅嚇，因為佢一啲家事而影響咗佢嘅工作。但係呢一個所謂叫好老細，佢點樣對待自己嘅拍檔呢？咁而新一批嘅实习生又再出现咯，因为有一班已经走咗啦嘛。咁咧一如既往，呢一个嘅所谓叫好老细，中意咗其中一个，跟住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嘢啦。咁但系呢一个嘅女仔咧，所要嘅唔系咁简单啊，即系唔系净系同你喺呢一度喺个工厂嗰度，可能系做完实习之后嘅话咧，又拜拜。佢所要嘅嘢咧，比 其他嘅人更加多，又为佢带嚟一啲麻烦啦。一大堆有机会会有损佢名誉嘅问题，佢要喺一啲检查人员嚟访问之前嘅话，全部解决。 有啲危机感啊！ 点解决咧？即系呢三大问题。好啦，咁啊，职场上面咧，你一路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有好多暗黑嘅地方，有好多嘅就系你喺职场上面会经常会见到嘅地方，因为你总会面对一啲嘅就系喺暗黑面嘅满口仁义道德嘅人，往往系最奸诈嘅。 系 为咗自己嘅话，你可以忘却所有嘅情啊、义啊咁样，到最终佢系为自己嘅啫。咁、至于呢一个叫做绝顶好老细吓，喺大家嘅面前就系话自己系最公道、最好嘅人嘅话，究竟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得到咁乜嘢嘅下场呢？请留意睇。 哇， 我觉得好好睇。 知道好。 好 啦，到马老师啦。 好，我今日介绍呢一套咧系一套日本电影。是叫做《流浪的月》，而家喺香港。 流浪的咩话？ 的月啊， 月亮 个 月， 两个月， 系一套日本片嚟嘅。咁、个导演就叫李尚日，男主角咧就是、我曾经介绍过佢有一套叫做日本片，叫做《新闻记者》嘅，佢就是重版桃李，记唔记得？ 读啱啦嘛，系嘛？上次你读错咗系踢手边啊嘛。 咁就人生最大成就，你 系啊？哎，好嘢 啊！ 你 系啊， 俾翻个奖状， 系啊，攞个奖状出嚟，系、 重版 桃李， 桃李。女主角咧就叫做广濑铃，就是、我啱上个礼拜介绍四月是你的方啊，唔系早几个礼拜介绍嘅四月是你的方言嘅女主角，吓咁呢两个咧，嗰套戏咧系由一个畅销嘅日本小说改编嘅，我觉得非常好睇，但系香港嘅票房就一般一般啦，系啦，佢点解叫流浪的月咧？其实咧呢、這个女仔。十岁嗰阵时咧，佢就有一日就喺个街嗰度流浪，坐喺度。咁、那个男主角行埋去，准备落雨噶，就攞住把遮俾佢。你跟我翻屋企好唔好？好。咁啊，翻咗屋企住咗轮，跟住冇咗咧，有啲警察嚟啦，就话佢有拐少女，就拉咗佢。其实咧，這个女仔点解会走出嚟呢？系因为佢爸爸。病死咗，佢妈妈有个新嘅男朋友，就将呢个女咧就摆低佢个舅父嗰度，而嗰个仔有一个仔，每一晚咧就夜晚咧就拉开女仔个房门，就走去侵犯佢，做啲唔礼貌嘅嘢。于是个女仔死忍难忍，佢又唔想喺个屋企嗰度爆出嚟吓，佢唔敢讲啊，就唯有喺街流浪。而呢個男主角背後咧都有一個故事嘅，係咁啊拉咗佢之後咧就話佢誘拐啲小朋友啦，咁啊十五年之後 嚇、坐咗十五年㗎， 冇坐監，坐咗一輪啦。十五年之後，兩個人都分別長大啦，即係男主角、女主角都長大啦，佢哋竟然間又再遇上。咁佢哋後來有咩故事呢？點樣發展呢？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睇下。咁我想花少少時間講下《流浪的月》嘅意思。個作者解釋呢，其實呢個真相同埋事實呢，同埋你表面睇到嘅嘢呢，其實好似月亮同個地球之間嘅距離咁樣。你睇到嘅嘢其實未必係真相嚟嘅。就永遠 即 係 你覺得個月光好近，但其實佢離開你好遠。 係啦，好遠好遠。咁、而呢個女仔咧，同呢個男主角咧，佢哋咧曾經有幾次見到個月亮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好開心。事實上，呢、這個女仔喺個男主角屋企，即係當佢細個嘅時候咧，十歲大嘅時候咧，就喺個男主角屋企住過幾個月嘅。但係佢哋冇發生任何事情，個男主角都唔係有拐佢，亦都冇對佢做嗰啲唔禮貌。所有唔好嘅嘢佢冇做過，因為男主角其實佢背後嘅故事都幾辛酸下嘅，所以佢就係一個好孤獨嘅人，見到呢個小妹妹咁可憐就。 即系同事天涯沦落人啦，系嘛？即系两个沦落人，但系互相去照顾对方， 互相扶持。咁往后发生嘅故事咧，我都觉得几出人意表嘅，同埋系啦，值得好似呢个作者咁样去反思一下。到底月亮同个地球之间嘅距离系咪你睇到个 睇到嘅嘢同表面同真相係咪一樣呢？我覺得大家可以花啲時間嚟。 但我哋人往往就係咁喎。 係啊， 係啊，就以為所有嘅嘢我哋睇到嘅就係為之係真實啊，但係往往嗰啲嘢就 唔一樣， 係咯， 係啊，真係唔一樣。 其實有少少同我呢一套電影介紹嘅呢一個就有啲異曲同工之妙嘅、啊。往往嘅就永遠嘅就係喺你面前嗰度話點樣富麗堂皇係嘛？點樣往自己嘅面上貼金？越係咁嘅人。嗯其实佢就真系越需要好好地去衡量一下嘅，即底蕴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 嗱，好似佢哋两个大个遇翻咧，其实个男主角咧自己开有一间咖啡室嘅，咁后来又俾人发现，哇！喺受害个女仔又同翻嗰个加害者喺埋一齐啦，于是咧就攞啲红油喷佢个咖啡室门口。 嗯、 啊，呢、這个变态啊，呢条友啊，乜 都住佢压力， 系啊，俾佢无形嘅压力。其实佢两个都。 冇 嘢 嘅， 冇嘢， 互相扶持啫。 系啊，咁我觉得真系几好睇，可以大家去反思一下嘅。 嗱、 呢个就系我今日推介嘅电影。 好，快到十二点钟，翻嚟我哋十二点钟之后，仲有一个钟头，包括有淑女关注咗， 哇，又有好嘢、啊。 冇错，今日仲有马家姐，同你会讲下蛋白质，蛋白质少女。 马姐嚟咗啦， 嚟咗啦又，哇！今日又 着 咁少 花， 食粉蛋。 好啦，提醒你三号强风信号而家悬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吹强风，高地间中烈风，大致多云，28度气温，相对湿度45%。我哋有呢首《太科学》啦。 我没有办法领悟，直觉的来计算出是文明的缘故，还是进化出了错误？有你不开的幕，逐渐的心却幸福，你越来越投入，内心却越来越荒芜。不怕万千实现再三诗篇，拼命讨厌却留下爱你的眼，心灵加虚一杯只是碎片，越是了解 我睇咗一套戏咧，系叫做《我仔去咗天堂》啊。如果冇记错，系法文电影嚟嘅。我唔系想讲套戏，而系话咧，我想讲啊，点解有啲小朋友咁识做戏嘅咧？咁、那个小朋友只系得几岁嘅啫。但系成套戏集中喺佢身上，就话咧佢做咗一个大手术，翻嚟咧咁啊好翻啦。咁跟住咧就无端端同阿爸讲。我见过耶稣啦， 哇！ 即系佢对白唔简单嘅，系啊，我就啊啲导演几犀利，可以同埋佢反应啊对答，跟住阿爸再问翻佢点样样噶，咁又玩一阵嘢，而先挥紧另外一转头，咁即系咁样答， 系 哇好犀利，即系教细路仔做戏好难噶嘛，但成套戏咧就系讲佢原来喺佢手术。昏迷咗嗰段时间咧，佢去咗天堂，见好多嘢，咁就呢套戏就系咁啦。咁、我觉得哇，呢、這个世界上真系好得意啊！啲细路仔原来咁细个可以做咁多演出啊、表情啊、对答啊， 佢哋唔系演啊。 佢淨好似做真嘅。 佢哋唔 係 演， 佢 就做自己啊。 但好細個， 往往都會係咁啊，就咪就係做自己咯。佢教唔到嘅，你點教佢啊？係咪啊？但係當然，其實有時有好多嘢都好殘忍嘅，即係你要佢哋去做到有某啲你想要佢做到嘅表情嘅時候。 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并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正12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6.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纳沙稳定地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的烈风圈会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除非纳沙采取较为偏北路径或者显著增强，否则在今晚午夜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过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55和4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69和71公里。预测本港吹偏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骤雨。听朝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97点，跌190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1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05元，跌1.8。腾讯控股242.8，跌咗6.4。恒生中国企业56.26，跌7.4；美团145元，跌4元；李宁系53.9，跌4.15；�阿里巴巴71.9，跌1.35元；南方恒生科技3.86元，跌7.4；京东集团167.2，跌7.6；港交所247.6，升1元；药明生物49.65，跌咗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819，瑞士法郎7.823，澳元4.894，加元5.675，新西兰元4.386，欧元是7.6458，每百日元对港元5.2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6点，跌364点。港金报15,44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07美元，卖出1,65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个渡轮消息先啊。由于强风关系啦，咁翠华船务嘅尾班船开出嘅时间，塔门至黄石就下昼嘅1:45。塔门至黄石下午1:45，黄石至塔门就下午的12:30，即是下午的12:30。而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就已经暂停服务，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就已经暂停服务啦。同埋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都是已经暂停的。咁讲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家车龙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惠景台。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嘅牙前朗道由于有爆水管，牙前朗道啦，近住里基纪念医局对出快线咧都系封闭。咁另外都系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主桥啦，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咁而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全新组合 奔神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倾极都倾唔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悠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蛋白质。好啦，喺呢度咧，除咗咧要欢迎咧，就系阿 Yoyo 之外嘅话咧，当然亦都要欢迎嘅就有马格姐。 点解你要嗌佢先？唔嗌我先啊！ 我冇嗌佢先啊！我咪话就系我哋要欢迎阿 Yoyo， 我就系嗌咗佢个名啫。 跟住你先。 你今日食咗乜嘢啊？其实 系咯，首先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先，阿莎拉姐，阿马 格姐，你讲得 我想问一下 你都 feel 到啊？ 系啊，我想问一下头先古文班嘅人渣班知唔知道？好有兴趣做插班生，好 interesting 啊！ 你交学费先， 咁我咪先讲啦。 系啦， 早料优惠， 系啊， 早料 优惠， 一定有，一定有。 冇错， 系多谢。 好 啊，今日又讲蛋白质， 讲蛋白质系啊？点解会要讲特别要讲呢一样嘢咧？ 因为咧，好多人咧成日都喺度呻， 骨質疏鬆啊，骨頭唔夠硬淨啊，同埋頭髮啊、指甲、皮膚都唔夠靚。其實咧，蛋白質就係呢個關鍵啦。如果你攝取唔夠蛋白質咧，呢啲嘢咧全部都好有影響嘅。 哦，你講骨啊嗰啲唔係話即係講緊鈣啊、飲奶啊， 蛋白質都好緊要㗎。 點解咁重要咧？ 係 啊，因為佢對我哋嘅骨絡啊同肌肉咧，即係嗰啲大隻仔大隻妹練健身嗰啲就知道蛋白質。是有几紧要，同埋咧，你足够嘅蛋白质咧，又可以有饱腹感啦，唔、会话食完之后食好多嘢，咁令到你体重又增加啦。 悠悠妹，我可以即刻立即回应你，因为咧，我就以前有一个大只仔男朋友嘅。但你的男朋友、你知邊個的是啦他每一日即係食兩樣嘢嘅啫。食呢一個蛋白乜、哎、你完全中晒但係佢唔係食雞胸佢係食雞下腿。 咁有咩有咩乐趣啫？ 冇办法，因为佢话佢要去增肌，但系同一时间嘅话咧，佢唔可以有太多嘅脂肪，所以咧佢每一日净系食呢两样嘢，就系整好多好多只鸡蛋，但系将佢挖晒里面嗰啲蛋黄，就净系食蛋白，同埋嘅就系将啲姜摆上去嗰啲鸡腿度，跟住咧就仲要搣埋啲皮， 鸡皮 就净系蒸蒸完之后就系咁食。两样嘢啫，乜都唔食噶，上晒瘾噶， 食几耐啊？要 keep 住。 我总之识佢咁耐，佢就系食呢两样嘢噶啦。 哇，咁佢唔 使 同你去食饭噶啦。 出去食饭佢会食，但系若果你话佢日日即系佢要去做 gym 之前嘅话咧，佢只系食呢两样嘢。 哦， 系啊。两样嘢都系蛋白质好高嘅嘢嗬。 系啊，因为但系又唔可以食得太多。如果唔系就好似头先古文嘅马老师打点滴咁样。但又可以超速，唔可以超速。 你系都要噏佢啊！佢得罪你咩？ 好挂住，好 interesting 啊！因为佢个股份班真系。 咁你下次上嚟上系啦，上堂啦。好啦，头先你讲到嘅就有好多嘢，我哋需要蛋白质啦。 系啦。 咁其实咧，有冇试下？即系有冇讲紧嘅就系人一生当中嘅话，有冇啲年纪咧系特别需要呢样嘢？ 系啊 ，B B 仔啊， 最好咧，即系譬如你吸收嘅年纪咧，平时我哋都要吸收正常嘅蛋白质啦。咁咧，你20至30岁嘅时候咧。储定多啲，即系储蓄计划咁样，系、啦，储定多啲， 鬼唔知咩？你20+30咯， 都过埋， 都过我都系 七十大寿啊嘛，就快， 大家唔话啦。 好啊，咁咧就储定多啲，储蓄多啲蛋白质咧，预防第时骨质疏松咯。 哦， 可以储 可以储嘅， 系啊。咁你即系嗰段时间食多啲，但系都唔可以过量，因为如果你吸收过量嘅蛋白质咧，就会会有机会咧影响增加呢个慢性肾病啦、心脏病啦。前一排有个新闻就系有个女仔好似食太多蛋白质，就有事啊嘛。骨质疏松都会影响嘅，多得滞都会影响嘅。同埋咧，吸收太多蛋白质会口臭啊，仲会便秘。系啊，所以要飲食均衡咯，唔可以话狂食咯。咁你之前嗰个大只仔男朋友冇呢啲口臭啊？ 冇啊，唔觉啊。 系因为佢练大只咧，因为平时我哋冇乜做运动嗰啲人咧，吸收咧就唔需要太多嘅。 咪系咯， 一间有个指数讲嘅。咁咧练大只嗰啲咧就要吸收翻多啲嘅。 咪系咯，佢用得多啊嘛，所以我谂就系啊，佢增肌同埋佢用得多咧，我就会觉得你冇话即系当然啦，条数即系好似唔好入不敷支啦。 系， 正如你所讲啊，系可以。储嘅话咁好啦，正系想带出一样嘢嘅就系点样先至为之够，唔会太多咧。 系啊，点 有冇条数可以计咧？ 有数计，即系譬如你一个人嘅体重啦，譬如50公斤嘅人咧，每日至少食用我哋嘅体重去乘翻0.8。 哦，明白。 咁呢一个系唔系话太多运动嘅人嘅 需要 嘅 蛋白质 嘅分量？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練大隻仔好似你以前大隻男友咁咧，佢咧就平均咧每日咧要食到體重乘以1.2至1.6嘅蛋白質，先至可以足夠令到佢嗰啲大隻肌肉飆出嚟咯。 簡單啲，即是話用你自己嘅體重，如果冇乜點做運動嘅，就乘0.8，就係你每日吸收蛋白質嘅幾多克啦，即係係啦。如果你係做大量嘅運動嘅話，就可以去到1.2至到。 1.6 系啦，就用你嘅体重去乘啦。 系啦， 咁呢个计法 O K 啫， 系啊，因为咧，如果蛋白质够咧，我哋啲肌肉又会 strong 啲咯，同埋啲骨质啊、骨头啊嗰啲又会冇咁易第时骨质疏松啦。咁咧，同埋咧，我哋啲女性啊、男性嗰啲头发啊、指甲啊、皮肤咧，如果你唔够蛋白质咧，就唔够光泽咯，头发又会生得慢啲咯。 系， 系啊，就系因为可能缺少蛋白质，所以因为头发里面有好多。蛋白质嘅元素啊嘛，有角蛋白，成日听啲广告卖洗头水广告有角蛋白嗰啲咧，所以如果我哋身体缺乏蛋白质咧，就会影响呢啲咯，冇咁靓咯。 我都仲有一个补充嘅，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要去增肌嘅，要做运动嘅，要练大只嘅，固然蛋白质系好需要啦。但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话，女仔如果你话要靓嗰啲指甲啊、头发啊，要面靓、面色靓咧，我都试过有一个大美人。香港小姐嚟嘅，佢会点做呢？佢就话其实最好嘅系咩呀？系食燕窝，但系燕窝太贵，燕窝系咪就蛋白质好丰富噶嘛？佢就话如果系嫌呢个燕窝太贵，因为佢系日日食，你冇可能日日食燕窝噶。咁佢点做呢？佢就 系 炖蛋白啦。 系， 妈咪系每一日都炖蛋白俾佢。当然，如果你系食得甜嘅，佢咪摆少少嗰啲糖落去，系好好味嘅。就每日都食一碗，你就见到佢嘅就，佢真系大美人。到今时今日，佢影相佢都仍然系 keep 得好 fit 同好靓。 哇，唔公开得嘅个名？ 可以公开嘅，我突然间同你讲， 咪马家姐咯。 哇，你冇嘢系嘛？食完之后似你啊，真系好赶客啦。 大美人啊嘛，我出亲街个个都系咁叫我噶啦。 系啊。相反啊嘛， 即系有时啲人 keep fit 啊，或者想靓咧，成日都话朝头早十靓只鸡蛋食啦，咁可以食一只蛋黄咯，另一只蛋黄可以唔食咁样咯。 唔怪之得啦，系好兴噶，而家朝头早净系食蛋嘅啫。 我有时都系间中食下麦片，如果懒嘅就霎两只蛋食咯。 除咗鸡蛋系，除咗鸡蛋之外，咁我哋喺食物方面嘅话，有啲乜嘢系可以补充 多 啲蛋白质噶？ 其实好多嘢都好有丰富嘅蛋白质啊！嗱，即系譬如嗱，除咗鸡蛋啊、鸡胸啦、蘑菇啦，同埋绿色嘅蔬菜啦，都系一个很好好嘅选择。因为如果食素嗰啲朋友咧，就饮豆浆啦、豆腐啊、白腰豆啊、豆类嗰啲啦，都好有丰富蛋白质嘅。系啊，咁我话海鲜啦，如果 keep fit 嘅朋友，即系如果哇食。蛋食雞食到悶嘅話，食蝦啊、青魚啊、蜆啊，最高嘅咧其實係墨魚。墨魚嘅蛋白質係 又膽固醇啊，又呢樣。 係啊，所以每日即係譬如唔好日日食咯，譬如你今日食墨魚，聽日食青魚，之後過兩日食蜆 啊，食蝦， 係啊，雞胸啊咁樣間住食咯。因為我覺得如果真係粗肌嗰啲，就係雞胸同蛋白就真係好寡，同埋均衡唔到嘅營養咯。系啊，同埋唔可以斋食蛋白质。咁你以前个大只仔男朋友系咪都会有时食下蔬菜嗰啲噶？都会 菜佢系会有嘅啊，系冇错，系啦，有食菜嘅。就咩咧？炒椰菜，炒椰菜就净系加少少盐同埋少少黑椒。每一日就 系 咁样啦，不是炒系啦，可能加少少蒜蓉啊，因为太寡啦，其他佢食嗰两样已经太寡啦，咁所以佢就唯独是系炒椰菜比较有啲味咯。 我想问佢有冇食白饭嘅？ 唔食唔食饭唔食饭， 主粮乜都冇啊！ 所以会唔会其实如果要达到能够控制到体重啦，或者系健康为目的嘅话咧，系有呢一个原则咧？头先你讲嘅就系高蛋白质啦，会唔会嘅就系其实系碳水方面嘅话，就系即系一高两低咧？ 系啊，都要高蛋白，系啊，有个原则三大原则，一就系高蛋白质，二低碳水啦，即系低碳饮食咁样食啲好少，即系譬如你可能食啲粗粮啊、糙米啊、麦片嗰啲就会好啲咯，同埋低脂肪咯，系啊，咁其实呢个饮食其实对所有人都系比较健康啲嘅，系啊，即系譬如糖尿病患者啊或者老人家都唔好食咁多。碳水同埋脂肪高嘅嘢， 听到未啊？ 系啊， 咩啊？ 老人家 咩啊？我冇讲啊！ 你惊啲？ 唔系我提你啫， 冇咁得闲睬佢。佢耐唔耐佢揾啲嘢追我。OK， 其实仲有嘅就喺饮食上面嘅话，嗱，有啲人就会咁嘅，即系当然我哋鬼唔知，即系应该要食一啲真真正正嘅食物咩？但系有时你为咗要简单啲咧，我都见到嘅，有一啲增肌嗰啲大只仔咧，佢哋会食嗰啲咩蛋白粉啊， 系啊， 我哋冲嗰啲嘢点？睇啦，嗰啲 O 唔 O K 啊？ 我后生都食过嘅，想增肥 我都试过。我系试过减肥，减肥嗰啲叫代餐， 系。 得唔得？ 蛋白粉就练大只嗰啲，咁尽量就唔好咯，尽量食啲天然嘅嘢。但系如果有时啲人真系生活上一个人住啊，又唔想煮啊，咁样就其实好简单啊嘛，烚两只蛋，即系蛋白粉食太多都唔好喎、啊。系、 嗯、 啊、 嗯 okay ， 所以食翻啲圆形嘅嘢，冇加工嘅嘢就比较健康少少咯。 明白，系啦、 啊。 咁如果系嘅话，即系其实头先我哋要大家要留意嘅嘢咧，都讲得七七八八啦，系咪？ 系啊。 咁一阵间翻嚟嘅话咧，就会唔会系就住头先我哋所讲过嘅食物里面，我咧要整啲乜嘢俾大家吔下咧？ 梗系有啦， 好啊， 瘦身高蛋白沙律，一阵间讲。 好，一阵间转头翻嚟就同大家喺淑女关注组嗰度整个好味嘅沙律。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o Blonde, falling for each other. Thinking on skies, feeling super childish, no Donald Glover. Missed call from my mother. Like, where you at tonight? Got no alibi. I was all alone with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glitter for skin, my radiant beam in the night.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ee you shine.We're just two lovers, feet up on the dash, driving nowhere fast, burning through the summer. Radio on blast, make the moment last. She got solar power, minutes feel like hours. She knew she was the baddest. Can you even imagine falling like I did for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glow on her face, a glorious look in her eyes. My angel of light. I was all alone. 朱祖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有关于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个沙律啦噃 ，YoYo 喺度 ，Hello， 系啦，好啦，咁今日要讲嘅高蛋白嘅营养沙律有啲咩材料啊？ 材料咧就好适随转变嘅啫吓，即系咧，譬如头先讲嗰啲墨鱼啦、虾啦、青口啊或者鸡胸啊嗰啲啦， 即系全部都可以摆落去。 系啦， 总之蛋白质高嘅嘢 摆晒落都得系啦，即系每样少少咁样食得开心啲啊嘛， 都啱都啱， 系啦，咁啊鸡蛋啦，连黄我哋要一隻啦， 嗯、 因为咧我哋食蛋白质唔可以净系食蛋白质， 嗯， 要食埋其他营养丰富，即系譬如均衡啲，系啦。就羽衣甘蓝啦，我自己就中意， 系、嗯、 啊，对眼睛又好。咁、 嗯、 咧，或者如果唔中意食羽衣甘蓝嘅，就可以食 啲自己中意嘅沙律菜啦。 系嗱，因为我有时我会略嫌啊，就系羽衣甘蓝咧，好惨口啊！你觉唔觉得会啊？有时 我有时会搣咗个裙。 哦，唔怪之得啦。系啊，你觉唔觉得成条咧？有时我哇，佢好似咧 食草啊， 纸咁。 系噶系噶。 惨口啊，系啊。 系，所以有时候我会搣咗个裙咯。 OK。 系啦，即系其实食埋就好啲嘅，但系搣咗就食得开心啲啊嘛。 好，除此之外嘅话，仲要准备啲咩嘢咧？ 落啲杂果仁啦，无糖无盐嗰啲杂果仁啦，有维他命 E 啊嘛，系嘛？我系落啲维他命，诶，无糖嗰啲就好啲啦。 OK， 但系提子本身佢都好高糖嘅，你睇下你点样选择咯。有时几粒吊下味都 OK 嘅。 好， 诶，唔好话即系冇味冇到咁痛苦啊嘛，做人系嘛， 开 心啲。系啦，落啲红黄色嘅灯笼椒啦，有维他命 C 啦，咁就嗱，我哋个。沙律醬呢我哋要瘦身啦，就唔好咁肥啦，我哋就落少少橄欖油、黑醋同埋落少少黑胡椒碎呢，咁就其實已經好好味。 好少嘢做 喎。係呀，咁你嗰啲墨魚呀、蝦呀嗰啲係啦，個做法呢就係將啲海鮮啦或者雞胸嗰啲呢就用油鹽水灼一灼佢啦，如果雞胸就蒸佢啦。係啦，咁蒸熟咗佢就瓊乾水啦，或者烚熟咗就瓊乾水。咁之後嗰啲燈籠椒就唔好煮喎。因為呢燈籠椒好豐富嘅維生素C，如果你煮了它就会流失了维生素 C 了、我们就洗干净之后去了里面的核切丝就可以了、我们将刚才所说的所有材料捞埋那些、油、橄榄油和黑醋落少少黑胡椒碎就可以吃了。 哇，好味，真的好味，这个其实我觉得 有 饱肚，有饱肚， 好饱， 是不是任何时间吃都可以的？ 没错，我以前呢、keep fit 就是经常这样吃。 系啊，同埋即系 皮肤又靓咗， 系啦，皮肤又靓，同埋系啊，感觉上我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其实可能去洗手间都会几好，好 fresh 噶。多谢晒悠悠，今日介绍咗嘅就呢个高蛋白嘅一个营养沙律啦吓，咁啊材料亦都非常之简单，咁啊任何时间都可以食嘅，就系 keep fit 瘦身嘅话，都希望大家个个都靓淑女，好唔好？多谢晒，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台风纳沙稳定地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的烈风圈会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除非纳沙采取较为偏北路径或显著增强，否则本港在今晚午夜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教育局话，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有關學校需要保持校舍開放，同時實施應變措施，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並在安全的情況下才可以安排學生回家，家長無需急於到校接子女。消委會測試市面30款牙膏，在13款兒童牙膏樣本中，有3款的酸鹼值太低，未能符合內地標準，有機會損害珐琅質。兩款聲稱含氟的兒童牙膏含氟量太低或未能加強鞏固牙齒。測試中13款兒童牙膏樣本酸鹼值介乎 3.8 至 8.2， 當中3款酸鹼值偏低，未能符合酸鹼值不應低於 5.5 或高於 10.5 的內地標準。消委會提醒，當口腔中的酸鹼值降至 5.5 以下時，牙齒的珐琅質有機會被溶解，刷牙時使用過酸的牙膏加上牙刷摩擦牙齒，或會令牙齒表面被弱化甚至造成磨損，建議消費者應該避免選用酸性牙膏。消委會已經將測試結果交給海關跟進。消委會比較7個音樂串流平台服務音質方面，即使消費者願意付出較基本月費計劃高達一倍的費用，選擇無損或高解析的音質計劃，但如果沒有適當的播放裝置和器材，未必能夠享受到預期的音質效果。 消委会指出，消费者如果选用免费试用服务，但过半数平台在试用期后会自动续订和收费，消费者在购买服务前需要细阅条款及细则。消委会又说，平台间的客户服务水平良莠不齐，有平台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客服的联络方法。消委会提醒，同一账户虽然可以在不同装置登入，但各平台都在条款及细则定明，每个独立账户在同一时间只可以在一部装置上作串流播放。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正午十二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90公里，即系北纬19.6度、东经16.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纳沙稳定地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納沙的烈風圈會與廣東沿岸保持一定距離，除非納沙採取較為偏北路徑或顯著增強，否則在今晚午夜前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的機會不大，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過去一小時，大老山、橫瀾島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7、55和41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84、69和71公里。預測本港是吹偏北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可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有驟雨。聽朝氣温顯著下降至最低大約19度。三號強風信號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4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399点，跌188点，成交金额5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1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06，跌1.7。腾讯控股242.6，跌6.6。恒生中国企业56.28，跌7.2。美团144.9，跌4.1。李宁系53.85，跌4.2。阿里巴巴71.8，跌1.45。南方恒生科技3.88，跌咗7.2。港交所247.8，升2。京东集团167.1，跌7.7，药明生物49.65，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72，瑞士法郎1.004，加元1.384，人民币7.201，英镑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974，澳元对美元0.6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0点，跌379点。港金报1544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06美元，卖出164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家

人间，天使与魔鬼。我仲记得我第一眼望到阿May嘅时候，嗰种地动山摇、惊心动魄嘅爱情嘅感觉。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呢个女仔，佢对眼大到好似识讲嘢，佢嘅笑容可以融化任何嘅冰山，佢嘅声音比世界上任何糖果都要甜。好似佢咁嘅女仔，我只能够用两个字去形容：天使。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我发梦都估唔到，最后佢竟然做咗我女朋友，令我所有同事又羡慕又妒忌，我真系太幸福啦！ 哎呀，阿妹啊，这个公园坐得好舒服。 是啦。 是啦，阿妹啊，坐了这么久呢，你口不口渴啊？ 少少啦。 不如我哋出去饮杯嘢咁就好啊。 好啫。 咁行啦。 好啊，喂，小心啊。 咩事啊？ 你只脚千祈唔好踩落去啊。 点解呀？系咪有狗屎呀？ 唔系，系有隻好细好细好细好细好细好细好细嘅蚁仔喺度行緊啊。我驚你会踩亲佢呀。 咁细你都睇到。咦，哇，呢个女仔连对隻小蚂蚁都要咁爱心。你话啲女仔咁世间难求呢，真係太正。 哎，唔好喐啊。 做咩，又有第二隻好细好细好细嘅蚂蚁呀？ 唔系呀。我见到你成头都是大汗，我想帮你抹下啫。 佢讲完之后，就攞咗张香喷喷嘅纸巾出嚟，好细心咁帮我抹面上嘅汗。我真系差唔多感动到喊，从来冇人试过咁样服侍我。如果永远有佢喺我身边帮我抹汗就好啦。 OK 啦，抹完啦。 咁行啦。 咪住， 又咪住。 你块面好干啊！嚟嚟嚟。等我同你搽啲 cream 先， 同我搽 cream， 唔该晒啊！上帝，多谢你俾个咁好嘅天使我，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噶。开会开到头都晕，手提电话都唔记得攞入去。唉，睇下有冇咩事处先。咦？阿妹打咗咁多次电话嚟嘅？哎呀，死啦死啦，唔记得咗。我约咗佢五点半喺地铁站等。而家六点半，死，佢更加企到傻咗。快啲打翻电话俾佢先。喂，阿妹，咩 唔？你有咩事啊？被车撞到啊！你点解仲未到噶？点解打个电话都唔听啊？你知唔知你约咗我喺五点半喺地铁度等噶？你知唔知道而家系放工时间啊？地铁站有千几人，有万几人喺我面前喺度行嚟行去，逼嚟逼去啊！你知唔知道今日为咗同你去街啊，专登着住我对新买嘅三寸半高嘅高踭鞋啊！你知唔知道啊？夹嗰啲脚趾好辛苦啊！我而家好唔舒服啊，都唔～ 紧要，而家咧唔单止我只脚唔舒服啊，我个心仲唔舒服，啊、你知唔知啊？ 咪，你冷静先，冷静。 点解叫我冷静啊？我而家已经好冷静噶啦，我好冷静，我讲俾你听啊，我只不过系觉得好嬲咋？点解你身为男朋友啊，要个女朋友喺地铁站等你一个钟，我打电话俾你，你又唔听，你知唔知啊？你好冇时间观念啊！你答我。 Sorry， 我唔系要听 sorry 啊，我系要听你点解咁耐都仲未到？ 因为头先开会啊。 开会紧要定我紧要啲啊？ 梗系你紧要啲啦。 当然啦，但系你为咗开会，你迟咗成个钟喎。哦，咁即系讲大话啦。即系你觉得开会紧要啲啦？ 唔系，真系你紧要啲，你紧要啲。 咁你又迟到吓？你前言不对后语，你仲讲大话？ 不如我哋见到先讲好唔好？我唔想你企喺度等我啊！ 你而家知道我企喺度等人好辛苦啦咩？咁点解你咁耐都唔嚟啊？吓、啊？ 救命！ 点解啊？点解、啊？ 嗰日我就系咁揸住个电话，俾佢闹咗半个钟。后来我真系太口渴啦，就摆低个电话去 pantry 倒杯咖啡饮。饮完之后攞起个电话，佢仲闹紧。 我而家唔系教你做人啦，我只系想话俾你听个时间观念嘅重要性啊！你试下去见工，你迟到啊！你睇下人哋请唔请你啊？吓，我教啫， 我想讲咧， 唔好出声，我未讲完啊！我最憎人迟到，你知唔知啊？ 原来女人的变化能力真的很大，她可以纯如羔羊，可以凶如猛虎。由那次开始，我每次约她，我一定准时，甚至要早点到。我宁愿我等她，好过她等我。我以为这样，那只魔鬼就不会走出来，点知？ 好啊，得啦，有咩需要再打俾我啦？系啊 ，take care 啦，好啦，拜拜，二零，拜拜。 边个嚟噶？ 同事啫嘛，不过迟咗的冇唔做噶啦，就走噶啦。 佢打俾你做咩？ 我哋同一个部门，佢迟咗职，佢交低啲嘢叫我跟翻啫嘛。 喺公司讲唔得噶咩？佢知唔知道今日系星期六啊？又是假期，又是私人时间啊！乜佢个人咁冇礼貌噶吓？ 咁讲几句好小事啫， 唔系讲多讲少嘅问题啊，而系公司嘅事应该系公司讲啊嘛。我问你啦，你会唔会厕所食饭啊？你会唔会喺客厅嗰度铺铺啊？你啊，当然唔会啦。有啲嘅原则嘅就系唔可以违反噶嘛。你明唔明我讲乜嘢？ 我明，不过咧就咁样。 咁我明啦。 你明乜嘢啊？ 喺公司唔倾，要喺私人时间度倾。你哋一定有啲不可告人嘅关系，系咪？ 冇啊！你讲咗喺边啊？同事嚟噶咋？同事？ 你发誓。 吓、啊！ 发誓？ 使唔使发誓咁严重啊？讲个电话啫。眼尾，我觉得你而家真系越嚟越过分啦、啊。 越嚟越过分。 系。 哦，你闹我？ 咁系啊嘛？同事打电话嚟讲两句，你本审犯咁又要我发誓，你唔觉得过分咩？ 你话我过分？好，我就俾你睇下咩叫过分。 你攞我电话做咩？做咩攞我电话？ 你话过分啊嘛？我掟下佢。 哎呀，喂， 过唔过分？ 搞错啊！你掟我电话落底。 我中意啊，我系咁噶啦，忍受唔到你走啦、 啊。好。我走， 走啦，走啦！你以后唔好再翻嚟啊！ 我攞咗嗰部掟烂咗嘅电话，我离开佢屋企。我谂以前认识嗰个天使系永远都唔会翻嚟嘅啦。唉，电话掟烂咗都唔系最唔开心，最唔开心系佢掟烂埋我个心啊！唉，我谂我都唔会再揾佢噶啦。点知嗰晚十点几， 有人按我门钟、啊，一打开道门即就见到佢企咗喺度，仲话 我决定俾多一个机会你。 咩话？ 讲啦，我听紧。 讲啦，讲咩啊？ 讲乜嘢啊？你未试过向人道歉噶吗？对唔住三个字你唔识讲噶咩？ 吓？你掟烂我电话，然后叫我同你讲对唔住？ 一样还一样，你道歉先啦。 唉 ，sorry， 听唔到。 sorry， 算你啦，下次唔好啦。 唉，激死啊！ 嗱，送俾你个 咩嚟噶？ 啱啱出嘅最新型嘅手机咯，我赔翻俾你咯。嗱，我呢个女朋友都算唔话得噶啦，你而家无端端有部新嘅手机用喎。 吓， 多谢我，多谢 ，thank you， 多谢。 你有咧？有新手机？ 未送啊！ 羡慕死人啦！呢啲咁嘅女朋友真系去边度揾呢？ 你中意啊？我让俾你好唔好？ 衰仔，唔好玩我啦！ 唉，你知唔知佢因为一件好小嘅事，就揈一声掟烂我手机，跟住赔翻呢个俾我，咁咯。 大哥，女人得闲发下脾气，好小事噶咋？ 咩、个个女人都系咁嘅咩？ 我点知啊？我都冇女朋友，老友，我净系知有一句说话。食得咸鱼抵得渴，你有咁靓嘅女朋友，闹两句都抵啦。 喺电影里面有个角色叫变形侠医，每次发嬲就会变咗个绿色嘅巨人。我以前觉得呢啲不过系拍戏啫，点知而家我身边就有一个咁样嘅人，平时就温柔可人，但系一发嬲嘅时候。你听我解释 解释就系掩饰，你知唔知啊？我对你其实已经好容忍噶啦。我之前有个男朋友，如果佢做错事嘅话咧，我系会一巴两巴三巴四巴咁打埋佢嘅，仲有啊！ 佢跟住讲啲乜嘢，我已经听唔入耳啦。如果你问我世界上有冇天使，我会话俾你听，当爱情遮住你对眼嘅时候，个个都系天使。当蜜月期过咗，就睇下你好唔好彩啊，老友！ 超身材，天使似得似水，他的样貌甜着爱海。怀在是他计划把你玩弄，玩后并将你像猫的踢开。当天他的美腿轻轻驱使我痴爱，当天他的笑嘴天真眼眸如像笑袋。未梦想会被他玩弄，玩后并将我乱骂你在中苦海。为我想要不想分开，仍爱去想消失的爱，仍爱想他心碎破开。浮沉在这深深苦海，狂叫也找不到水母，唯有在每天念定合脱苦海。美腿魔鬼给他超身材，魔鬼似得似水，他的样貌甜着爱海。但遇着他，你便必会受害，玩弄是他，我习他不会改。 书包啦，喂， 又放学， 翻屋企啦，喂， 收快乐， 喊紧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倍多力极， 哇， 现在就冇力。 哎呀， 越嚟越快啦， 就冇电， 将军快啦。